一，加元一点二七二，人民币六点四二六，英镑对美元一点三八，欧元对美元一点二一三，澳元对美元零点七七五，新西兰元对美元零点七二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2.56美元，卖出1823.75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牛年福星高照，全家日日都开心笑。 我李志刚祝阿超 B 合家平安，唔好成日闹交啊！ 我超 B 啊，祝阿土咧全家人都出入平安。 我阿土咧就祝 Alex 快啲搵到头好住家。 呢年康康，祝大家家肥屋润。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 身体健康，牛年行大运。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做人坦诚啲唔好咩？ 阿 Lorraine， 咁如果面试嘅时候佢问你点解想嚟我哋公司工作，咁你又会点答啊？ 因为你哋公司出嘅人工高啲咯。 究竟由林欣彤饰演嘅 Lorraine 咁坦白，会唔会影响仕途呢？留意由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展翅》， 逢星期一下昼3点至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一同展翅。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试镜， 今年我要啊！ 我先啦。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我要。 哎，潘小姐，你嚟试镜系嘛？阿西门庆，你准备同佢啊对下稿啦。 多多指教。 官人，我要。 要咩啊？ 星期一。 够啦。 至五。 咁长。 朝早10点喎、 啊，咁早 至1点啊， 咁耐， 仲要3个， 咁多， 喂住边3个？ 桂花田、曾志豪、程振鹏。 哇，咁你咪好丰收。 导演，实不相瞒，其实我唔系今年，我系益年啊。 唔准啊！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丰收快活人。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桂花田，利是逗来程振鹏。 系啊，新 开工大家啦，今日 新年快乐！程振鹏，系身体健康啊，曾志豪。 系啊，学业进步啊，大家都要。 我要同台长咧，即系两个一齐，我哋视像咧，佢又攞住福字，我攞住一沓利是 啊。系喎系喎，我都有我都有，哇，我都有靓靓利是利是包啊，我有呢一个。哇，你个福 OK 喎，鹏爷一个。 到嘛，最紧要系嘛， 礼到心又到啊！咁不如咁啦，哎呀，有大食大啦！你同我哋咁多听众啊，快啲拜个年先啦！而家程振鹏 啊，哇，好难得啊，新蒸头啊，年初一咧就可以喺呢一度咧，空气之中咧，同我哋二台嘅好好嘅听众朋友，个个咧都要啊！ 在这个牛年行好运啦、啊、过去那一年呢咩唔开心啊唔舒服嗰啲嘢呢全部都会冇晒啦一踏入呢一个年初一全部消失晒。剩翻嘅都系好嘢啊！ 牛气冲天，冲走衰嘢， 系啦，系最紧要人人身体健康啊，确认抗疫成功啊，最紧要呢件嘢啊， 系啊， 人人有 功啊，唔好抗啊， 抗系抗系打低佢嘅，跟住人人有功开最紧要啊， 冇错冇错冇错，系啦，咁啊，到你啦 ，Auntie。 我咪讲咗咯， 系啊，我就人人抗疫有公开， 系啊，梗系啦。 咁我哋头先咧就 我哋急市民所急嘅，重、啊、市民所重嘅。 咁我哋咧头先就自己咧就度身订做咗咧一啲咧啱嘅拜年口号嘅，例如咧我同阿小白咧，我哋都系希望啲人同我哋拜年嘅时候咧，祝我哋咧就 揾、 是、到 好 学 校， 系啊，甚至乎 最紧要啊， 佢系啦， 重中之重啊。 系啊，我同小白交换利是嘅时候咧，其实完全冇心机谂封利是啦，我哋喺度讲笑就话啊，你话如果利是封里边咧摄咗个派位 number。正啊，真系 心怡学校 系啦，心怡学校我派位 number 咧，哇，咁啊真系高高兴兴啦。 咁、 所以 我就祝福你哋呢啲家长个个都咧。如愿以偿啊！ 系啦系啦， 好好啊，最紧要心想事成。 唔系我哋名副其实，希望我哋啲小朋友咧考到个学校咧就是、出入平安。总之佢中意揾边间就揾边间，就心想事成啦、 哦。当然啦，同埋咧要应付咧嚟紧考 DSE 嘅同学仔咧都会吓嗰啲叫咩啊？快马加鞭系嘛？ 仲快马加鞭。 要啊，希望佢哋可以马到功成。 系喎，喂，同埋咧，点解我哋通常祝啲小朋友就学业进步咧？我哋好少同大人讲咧祝你事业进步嘅，真系我哋都需要噶。 步步高升啊嘛！ 步步高升，事业进步。 步步高升啊嘛，咁 我 彭仔都要步步高升啊， 系啊要啊， 可能封咪个要， 唔系啱我哋头先有听噶啦，我哋听到你同阿钟哥咧，即系两位领导人啊，指点江山嘅时候， 我今日咧年初一咧真系好话唔好听咧，即系除咗话祝福大家啦，要讲好多好意头嘢之外咧，今天一个嘅新闻咧，第一单个新闻咧，即系打咗个突啊！ 系咪 BBC 嗰单啊 ？BBC 嗰单， 哦， 知我哋香港电台噶啦， 系啊， 尤其是阿豪仔咧，亦都会知我哋即系呢啲公共事务组出身嘅咧， 系， 哇！以往嗰啲老细啊、上司咧，经常就同我哋训话嘅时候就攞咩出嚟啊？ 攞 BBC 啊，做标准 系 嘛？ 唔系， 我哋而家唔得啦，要 转 型。 点样点样？我睇下你今天开始点用。 以前咧，仲会攞嚟点用咧？可能就话中间咧有啲所谓嗰啲交流啊、training 啊、探访嗰啲咧。 我都曾经， 你都去过啦， 你安排过一次啊，喺嗰度啊， 大件事啦， 系啦， 以后咪冇嘢嘅，冇嘢嘅， 而家咪回京啊， 系咯， 先 啊， 我都觉得系，以后我哋咪唔系去BBC。知道交流咯，我哋去 CCTV 都 OK 嘅喎。系啊， 呢啲各大不同国家或者城市嗰啲咁劲嘅地方，点解唔去下？ 系咯，我都觉得我想去睇下NHK 啊， 系咯。 但我想再睇下系北韩嗰边嗰度多啲。 系啊，睇下啲惨法咯。 点样惨法真系？系因为 有啲嘢可以学到嘅。 系啊，嗱，新蒸头咧，今日第一日翻工咧，我就已经咧炒咗条虾碌俾自己啦。 哦，系咩？ 系啊，我条虾碌大到咧，我就好早嘅时候一翻到嚟咧，发现咦有啲人唔对路，我忘记咗，我就即刻打电话揾到。唔系，都翻咗嚟啦，已经，我就打俾你最红嘅桂花田，即系点解咧？佢除咗最红之外咧，最近啊， 系啊， 我打个电话俾佢话，阿田啊， 喂，阿田， 你咧附近咧， 唔系你行到边度先？ 你行到边而家？ 系啦，你附近方圆村，你有冇？ 系啦，你俾你估下 咁样， 俾你估下田振鹏， 系， 我想要求桂花田帮我做啲乜嘢？ 李志峰， 唔系。 你冇利是封，你冇散 纸，都唔系。早几年我试过噶，我早几年问过桂花田，喂，度两封利是先，完全冇带咁样。 你冇带电话 啊？唔系，咁啊打我点打俾佢啊？冇用啊，真系。我问 佢翻到嚟直播室啦，发现有啲嘢冇咗， 好啊。 跟住于是乎佢就急 call 我啦。 纸啊？ 唔系，桂花田，你附近仲有冇面包铺啊？ 系啊。 我唔记得咗今日 canteen 咧，原来收一收炉啊，系啊。 哎，使乜担心啊？ 做咩啊？ 总有一啲糕点喺雪柜嘅， 系咪啊？系咪有啊？系咪有啊？ 翻嚟食噶嘛？ 哎呀，咁我唔客气啦，我一间。 咦啊，萝卜糕 系啊，咁我一间我就不问自取咯。 都唔使唔讲， 喂，但要搵人戒开佢。 你留下字条，留下字条就话借嚟一件，借一件嚟食咁 样。 系你噶？哎呀，咦，咁成日帮你打井水嗰个梁书记今日有冇翻啊？ 走咗啦。 哎呀，叫佢戒两底糕翻嚟先啦，真系。喂，咁啊，喂，琴日大家唔知道过成点啦？ 琴日真系好好，哇！我真系话俾你听啊，完节目咧，我去到 你身形 keep 到啊？你琴日唔系食好多啫。 我今朝三点半先瞓啊。 哦，三点半啊？ 咁多嘢做啊？ 咁多嘢。 就系一个家庭主妇咧，因为由于有工作啦， 系咯系咯， 又有家庭啦，咁又要屋企人啦，咁所以咧，其实 呢番说话对台长讲啦， 唔系啊，唔使，我愿意嘅。 我怀疑你嘅工作， 我愿意嘅。 唔系，我先问一个问题，阿彭仔，其实如果你见攰咧，只手系可以放一放低先 嘅。 好好睇啊！ 系咩？但系得我哋两个睇到啫嘛。 我真系觉得佢，因为佢仲揸住一个。 系啊， 几 好啊，唔困难。 你继续，你继续，系好。 咁咧，琴日咧完咗节目之后咧，因为咧我仲未买到花，因为星期三咧落紧大雨啊嘛，出去咧行花市系你会好论尽啊。于是乎，琴日 半夜闩咗噶咯，花市全部。 唔系啊，问题系我琴日唔系啊，星期三咪落紧雨嘅，谂住星期三买噶嘛，咁啊，所以嗰日冇出去咧，就琴日咧完节目急赶之下咧，我就 再去花市啊。 系啊，我琴日行咗花墟啦，兼且系行咗去呢、這个花墟球场。 OK OK。 哇！我想话俾你听， 嗰、那个咩批发。 是不是看那個啊 那個日頭見不到啊，真 的。是啊，他夜晚才開的嘛。 是啊。而且我想說呢，花墟的人流呢比我預期中呢沒那麼多咯。 是 啊，即是起碼不用人 遠人的。啊 但是我想說花都一樣很漂亮，同埋呢好便宜。好便宜。30元一棵。 什麼 你估？ 三十一棵樹啊！ 三十一棵桃花， 桃花 一定系啦，因為琴晚佢哋每年都系噶啦，大劈價噶啦。不過我諗琴晚咧係會劈得零舍，順暢啊！ 好早已經劈啦，因為咧因為講緊桃花喺花墟嗰度咧，即係冇得賣嘅，即係因為佢哋要壓好多地方，所以一定要去花墟球場嗰度咧先有得擺檔啦。咁咧嗰個 uncle 咯，已經見到佢咧，哇！嗌到咧真係先嚟其他沙曬啦。抗疫家，抗疫家， 抗疫家， 幫翻香港人，三十蚊咁樣。 哇！咁你掟咗幾多棵花啊？ 我掟咗兩棵啊都。 哇！真係。 不過細嗰啲，細嗰啲嚟嘅。 都係啫，你之後要年年都買嘅喎。 同埋你有冇私底下話咧？俾棵我都想攞翻個桃花運啊，咁樣嗰啲咧。 係咪因為我中意佢靚啊？咁樣啦。咁啊，另外咧，哇！嗰啲串串金咧，可能咧係當造啊。 係 啊。我好少可見到咧，成條街都係串串金。 串串金。 好靚，好平，哇！真係好開心。 有冇聽過？有冇聽過習俗話？如果你買串串金咧，嗰晚翻去就唔好食公園。系咯，台长咪讲咗咯，串串金啊嘛，真系，系啊嗱，咁啊希望将我哋琴晚咧各自嘅快乐气氛咧，我哋啱可以再慢慢同你倾啦，延续去到今日，咁我亦都将咧头先我哋话啦，啊咩叫程振鹏冇放低只手有个福咧，我已经影低咗佢呢张相咧，摆上我哋风骚快活嘅面书嗰度啦， 祝大家好 low 听嘅方法， 系啊，呢个最好噶啦吓，希望大家咧而家同我哋一齐快快乐乐，我哋有一个大年初一嘅早上。 好啦，听过有 Twins 嘅你最红啊，又要呼吁啊，我哋今日咧嗱撞啱大年初一，兼且系乜嘢啊？ 兼且系点？ 系 啊，点唱日子啊？大年初一 成金牛大点唱？ 冇错，丰收金牛大点唱？ 哇，好意头啊！ 系啊，哇，我想话咧，呢一年咧，我哋经历咧， 系 圣诞正日啦，跟住一月一号啦，跟住咧大年初一啦，好多大节都系星期五啊。 集合晒喺我哋 星期五系啦， 节目 系啊， 几好喎！ 咁啊，欢迎大家咧喺我哋嘅。丰收快活人嘅面书专页嗰度咧， 佢终于讲啱咗啦， 系 啊， 我哋嘅 fax 号码23396453都欢迎啦。我哋稍后时间咧先打电话嚟啊，嚟恭喜发财啊吓！ 系啊，冇错冇错，喂，同埋我哋今日咧，随时随地都会有啲惊喜俾你噶噃。 哦，系啊，晏啲啊，晏啲啊， 系咯，我哋会有惊喜俾你噶噃。 系 啊，会有噶，真系。喂嗱， 突然间醒唔起， 你突然间醒唔起咩？我哋有惊喜，阵间就睇下你。醒唔醒得起？ 系咪有啲财神啊、贵宾啊？ 系啊系啊系啊，应该会有嘅，应该会有嘅，咁样系啊。 系 喂，咁咧、啊，如果琴日大家咧即系俾利是啲小朋友嘅时候咧，即系有冇都要佢讲翻啲咩应景说话 啊？哦， 即系或者遵守 下佢个口才顺便。 啊，唔系，我、這、呢个真系嘅，好似人哋嗰啲叫做咩状元争霸战咁样嗰啲咧，起码都代翻几句咧，即系四字成语啊，拼埋落去噶嘛。咁啊嗱，如果咧你以前咧嗰啲叫做每一年嗰个生肖年咧，佢都会有个祝福语咧，楞落去咧食个谐音咁样噶嘛。 系， 你有冇见过咧？咁啲牛年咧，佢哋最中意玩嗰个叫做即系食字谐音咧。是玩牛乜嘢咁样嘅咧？ 我见到好似楞英文嘅、哦， 哎、 用咗 Happy New Year， 不过就个 new 就变咗牛啊嘛。 Happy New， 但佢个牛咧个发音又似系。 哦，因为即系都系用咗普通话个发音咁样，系啊系啊，啊似一似一似啊，有啊有啊有啊，因为咧你有冇见到好多咧？我见到有几个啲活动咧，都写住话咧，譬如话牛转乾坤啊，系啦，即系原来就话牛转乾坤行大运啊，我开头都话 呢 个系牛转乾坤嘅，真系 牛马精神啊嗰啲咁样咧。 唔系，原来就系因为同头先嗰个咧 Happy New Year 咧，佢用咗普通话咧扭转乾坤。即系佢就 扭转 乾坤，就全部 食个牛字啦， 系啦，都系用咗呢一个牛字嘅方法咧嚟用嘅咁、哦、样，系啊嗱。 咁究竟系台湾朋友创啊，定系内地朋友创咧？ 哦， 边个先用咧？ 我谂两样都有噶啦， 搵唔翻个 系啦系啦，即系话咧要用呢一个牛字嚟做呢个食字 get 咁样咧，咁样系啊。咁然后咧仲有好多噶、哦，譬如咧佢就会又要大家嗰啲咧咩叫做咩摸牛头摸牛尾咩快乐到年尾嗰啲， 顺头溜啊！ 系啦，即系你会有好多呢啲咧，即系古灵精怪嗰啲嘢咁样嘅。 啊， 系啦，咁然后咧，香港咧，我见到咧，仲有啲咧就话，即系如果你今年咧牛年创意利是封咧，即系如果你唔知道有冇收集到咧，佢就话有嗰、那个即系形声字啊，有一个咧就咩？ 哦， 系啦，有个口字边咧，跟住有个牛字嗰个咧。 哦，系啊。 系啊。佢话唔知道大家有冇搜集到咧，有呢一只利是封咧，就专门系话俾你听，嗰、个牛牛点叫法嘅？ 呢、這 個、口字边加 牛字就 系 嗰个形 声，系啊系啊系啊，系嗰、啊啊啊、个咁样嘅牛嗰个叫法，咁样嘅。 我系印咗喺个利是封度啊。 有个咁样嘅利是封咯， 印嗰个利是封好似以前我啲圣诞卡咁咧，打开佢会有声 嘅。我都想有呢、這、一个，我都想有呢一个啊，咁都好开心噶，真系。同埋咧，咁亦都有啲人咧就话，如果你喺呢个牛年咧，你想去即系探下啲牛牛嘅话咧，咁我哋应该去边一度可以揾到佢哋最多咧？咁样 去咪西贡 咯？原来佢搬咗斗嘅， 搬咗去边啊？上水啊？ 系啊，唔系啊，原来佢话咧， 大屿山啊， 佢话之前咧就系、是有啲大屿山嗰度咧，佢就话佢哋搬咗去咧。哦，我今日睇翻噶，佢话咧佢哋嗰啲牛只咧，就去咗个地方咧。佢话有啲市民咧，原来咧咁多年啊，都仲系会咧送啲草去咧，即系喂嗰啲牛牛噶。 哦， 因为佢话嗰啲牛咧搬咗去嗰个地方之后咧，我睇清楚佢嗰边树嚟嘅先，真系。哦，因为佢话而家全港啲黄牛同埋嗰啲水牛咧，就分布喺边树咧，大屿山啦、西贡啦，或者新界东北啦咁样。咁佢话咧，原来大屿山嗰度咧，一路都系啲人咧会即系送草俾佢食噶。 哦， 佢因为嗰度咧， 因为嗰度实在太过即系荒芜啊，冇晒啲草俾佢去。 系啊，即、 哦、 系、 okay 首先你要想，系啊，首先你要想象咧就系、是。 如果你话喂啲流浪猫狗咧，你就容易理解啲啊，即系容易做啊。你派啲猫粮、狗粮嗰啲，但 系 佢话咧，你送啲草俾啲牛牛咧， 你去边度割啲草啊？ 系啊，真系夸张噶。咁佢话原来咧，而家真系有噶，佢每个礼拜咧都会有啲咧牛牛义工队咧。是每个礼拜的，他们都要去，都要去到大屿山呢那里一带呢，还有个 地域的大屿山南一带呢，就为啲牛呢就派草的这样。咁呢如果冬天呢就会一个礼拜派三次添。 哇，因为食得快好世界啊。 是啊，即是喂其实都好密下的。咁他说呢如果夏天呢就会减到一日，咁每次出动呢就犀利啦。他们起码呢就会，他们嗰个量词是咩呢，就是九尊半。 咩叫九尊半咧？系咩嚟 嘅咧？系啊，嗱，我哋如果派即系食物咧，可能你就话一包包、一袋袋咁样啦。 吓，一 粒一粒。系啦，一粒一粒咧，或者你话我哋派头先讲嗰啲猫粮、狗粮咧，就一袋袋 啊 嘛。原来咧，佢话咧，如果派草俾嗰啲牛咧，佢哋嗰个量词单位咧系一个砖头、一个砖头咁样去量度噶。 哦。 即系佢哋系派咧一砖。一砖干草，一砖干草，咁每一砖咧，其实就系咧，即系将嗰啲草咧又压缩成为咧一个咁样嘅载体。咁佢话咧，啲义工咧拎住九砖半，即系其实咧就有九大份咧，佢嗰啲草。咁然后去到咧就唔系成砖俾你食嘅，因为成砖就唔掂噶啦，我哋邓少砖就得啫。 系啦，佢要好多 砖，块砖就得啫，金砖都得。咁然后佢话咧，如果你派嗰啲草砖咧。佢要去到現場咧，再轰轰轰轰轰，再打碎佢。 哦 ，OK， 系啦， 攤翻開佢， 攤翻開，即係有啲似我哋可能以前， 即係唔好喂到佢咁飽， 咪 有得食咁樣。 似嗰啲濃縮果汁啊， 哦、 你要沖翻散佢啦， 開翻氣， 開翻氣佢，咁跟住咧，佢話咧啲牛就會全部衝曬過嚟咧， 係 啊，就會過嚟食草噶啦，咁樣。 幾好啊，幾好心啊， 又係啊！但最好笑咧，就係每年咧，即係當啲義工咧去喂牛嘅時候咧，漁護署咧，原來佢哋都會咧，每一年咧，佢哋都會例牌發翻個聲明，就講咩咧？希望市民咧就唔好喂啲流浪牛啦。你哋话佢冇嘢食咧，其实我哋咧嗰笪地方啊，水源充足啊，草啊特别多噶咁样。 咁咪好咯，系啊。 如果有咁多草，啲人就唔使送草俾佢啦，真系。 算啦，就总之佢有个地方话俾听，喂，其实我啲牛都 OK 噶，你唔使过嚟送啦。 系啊。 你做咗我又冇嘢做啦，系咪先？ 系啊，所以你话咧，如果即系牛年咧，有冇啲咩即系应景嘅要做嘅话咧，即系唔知你会唔会想试下咧咁样做一做呢个义工咧？去送啲草俾啲牛食，即系嗱，你唔好牛年都食牛啊！你试下牛年俾佢食草啊！ 即系戒一年牛啊，使唔使？ 系啦，系其实咁样仲实际啲咧。 唔系，即系 呢我哋牛年，不如我哋 再唞唞啦， 食少一年牛肉。 系啦，唔系即系你起码咧就系新蒸头唔好食住。新蒸头唔好食住， 其实新蒸头食鸡多啲嘅， 系啦系啦， 同埋有好多朋友啲习俗系咁噶嘛， 咩啊？ 年初一就系食斋咯。 哦，系嘅，唔系讲紧咧，即系话可能你嗰一年咧就唔食嗰样嘅一啲食物啦，嗰啲咁样吓。 系啊系啊，咁你都仲可以即系将佢就变成呢一个咁样嘅保育嘅咁样，因为佢哋个义工队咧都几需要大家噶，因为佢话即系佢哋自然淘汰噶嘛，都唔会点生噶啦，咁所以咧其实养啲啊咁上下，养啲系咁上下咁样，同埋佢提醒大家咧，如果你真系要喂牛嘅话咧，你知唔知唔可以喂佢食一样嘢？即系如果你唔系喂佢食草嘅话咧，你有啲咩唔可以喂佢嘅咧？佢话你唔可以喂佢食炖炖炖炖炖面包系唔喂得嘅。 竟然系唔食得面包。 我哋成日咧，即系有阵时你 牛角包都系嚟自佢个名嘅。 一定系啱啦。 嗰啲牛油都系嚟自佢个名。 系啊，因为知唔知点解啊？原来咧，佢话面包咧，因为佢唔系嗰啲天然啊嘛，你又已经系精制过咧。佢话原来嗰啲面包咧，佢会令到咧牛咧肠胃里边咧，佢本来有啲细菌嘅，佢就会杀死佢肠胃里边啲细菌。而佢冇咗嗰啲細菌咧，其實佢嗰啲消化或者抵抗力咧， 咁咪反衝唔到咯？ 原來反而唔得嘅，所以咧難聽啲講，佢哋食粗唔食油，同我哋一樣，平時都比較咧，即係捱得，但就唔可以嘆得。 佢都食天然啊， 受限唔受遠嘅嚇，牛年大家留意多啲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拜登透露，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倾咗两个钟，形容对话良好，又话中国正系投资几十亿美元 在运输、环境和其他方面，如果美国不迅速行动，北京将会占优。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说，华府深切关注中国在科技领域的掠夺性行为，也都注意到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包括透过孔子学院进行的活动。拜登政府会在符合国家利益的情况之下与中方接触。内地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在社交网站贴文，形容两国领袖通电话两小时是非常正面的讯息，又认为通话时间远超礼节性，两人过去彼此熟悉，今次显然是深入沟通，这种对话非常有建设性。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通报，不允许英国广播公司 BBC 世界新闻台继续在中国境内落地，不受理 BBC 新一年度的落地申请。英国广播公司对中方的决定表示失望。发言人说， BBC 是世界上最获信赖的国际新闻广播机构，公正报道环球新闻，不偏不倚，无畏无惧。英国外相蓝通文批评中方的决定是剥夺传媒自由，不能接受，只会损害中国在世界的声誉。美国国务院亦谴责中方的决定，形容是压制传媒自由的广泛行动一部分。踏入牛年，有两名婴儿在凌晨零时出世，其中港怡医院有一个女婴在大年初一的凌晨零时零分顺产出世，重 3.41 公斤，是母亲的第一胎。另外玛丽医院一个男婴在零时13分剖腹出世，重 3.89 公斤。男婴的爸爸是香港人，母亲就是南韩人。内地连续五日并无新增新型肺炎本土确诊病例，过去一日新增12宗确诊个案，全部都是境外输入，上海7宗，广东和四川各有2宗，辽宁1宗，无新增死亡病例。内地至今有89,748 人确诊，4,636 人死亡，超过84,000人康复出院。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新年可唔可以俾啲新意思啊 ？No problem。新蒸头，港台电视31同你睇新啲。今晚零距离科学带大家前瞻新科技，话你知科学家的创意力量和幻想，随时会吓你一跳，仲会揭示一场场科技新革命，点样颠覆每个新常态。今晚年初一晚9:30，港台电视31。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的 QR code， 走个阵按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学界超声道主持 Miss We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香港专业教育学院 Year One 的学生罗美晴。咁我哋 Ivy 嘅团队咧就合力研发咗一个云端智能虚拟助教系统 All Screens， 呢个系统就赢咗2020香港资讯及通讯科技奖学生创新大专及本科组嘅金奖。 逢星期六晚上9:00，香港电台第二台学界超声道。 喜发财，我私分祝大家情场得意， 我崔杰彤祝大家替结良缘。 今个星期六晚十至十一，香港电台第二台私分同埋崔杰彤主持嘅周末有情人，唔系同大家拜年，系同大家讲情人节有冇试过嗌交咧？ 系啊，今年情人节喺初三赤口、啊。 我已经谂到啦，你同佢讲 ，B B， 第二朝冇事噶啦。 第二朝初四、啊，初四咁厚面啊。On a Saturday night，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丰收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再次牛年咧，恭祝大家最紧要出入平安啊！点解咧？系啊，因为咧嗱，嚟紧啦，好快人一之后咧，咁啊，如果一切顺顺利利嘅话咧，我哋好多唔同嘅食肆啊，或者我哋啲铺头咧，就会放宽咗嗰个防疫嘅限制噶啦。不过前提系咩咧？其中一个条件就系你要 do 一 do 个安心出行嘅呢个二维码，又或者当然你话你想登记都得啦。咁但系如果长远嚟计嘅话咧，如果你冇手机嘅话，你真系入唔到去呢啲地方噶，因为佢真系要你 do 一 do 噶。咁但系政府咧，佢就有咁讲嘅，佢话诶冇问题嘅，佢话相信咧冇带或者冇智能手机嘅市民咧只系少数，所以佢好有信心咧呢一个方法咧系唔会对大家造成困扰嘅。咁事实又系唔系咁咧？究竟啊，我哋香港地有几多人系冇智能手机嘅咧？吓、啊，你可能会问。有冇可能香港地仲系有人冇智能手机啊？你话冇多一部就话啫，咁你要睇下咧呢一个统计数字啦。咁原来咧即系政府咧亦都有出呢一个咧唔同嘅统计资料啦。究竟啊香港地有几多人有手机，几多人又冇咧？嗱，截至呢一个咧就系嚟自统计处啊，叫做主题性住户统计调查第69号报告书之。个人电脑同埋互联网嘅普及程度，犀利啊！原来有问到呢一格噶吓，好啦，佢就问啦，拥有智能手机嘅市民有几多咧？哇，犀利啊，数字好惊人啊，有597.4万人，系咪好犀利咧？但你谂下，我哋香港有几多万人啊？有700几万人，你得597万有手机，咁其他嗰啲系咩咧？原来咁嘅，597万咧系拥有智能手机，咁另外咧。总共有37.2万人咧，系拥有其他手机。其他手机即系咩啊？咪即系以前仲系嗰啲咧，净系打出打入啊，净系可以听个电话，话唔定可以听埋收音机。但系原来佢唔系有嗰啲智能款啊，即系嗰啲长者机啊。37.2万人系用紧呢一种叫做其他手机。咁都未完，原来仲有19.2万人咧系没有手机噶。咁你话加埋几多啊？加埋咧，其实嗰度。接近560万噶啦，咁你谂下啦，呢条数咧真系都几襟计啊，37点几加19点几万咧，其实嗰度加埋真系接近60万人咧，原来佢系冇智能手机噶，咁即系代表咩啊？代表咧，如果吓以后咧，我哋真系咧全面用呢个电子化嘅话咧，咁可能会有60万人咧，佢系入唔到去呢啲场所咧接受服务噶咯，因为佢冇得 do 啊嘛，咁你话呢啲事情咧会唔会发生咧？嗱，我话俾你听，喺内地咧真系有呢啲情形嘅，因为佢哋咧就唔系净系要你 do 一 do， 佢要你攞埋咧你嗰个所谓嘅健康码先可以咧俾你过关啊嘛，或者俾你入去食饭啦。咁啊试过咧，佢哋有啲案例咧就话有一个咧阿伯，佢因为咧佢农村嚟嘅，佢冇手机，结果咧佢连车都搭唔到啊，佢就要徒步咧行去佢嘅目的地嗰度，行咗已经两日噶啦。嗱，呢个真有其事噶。咁你话香港究竟咧有冇可能会变成咁咧？咁我哋梗系希望唔会发生啦。因为政府如果知道咗嘅话咧，希望佢有第二啲方法咧，就帮到啲市民咧进入唔同嘅场所里边嘅。啊，不过咧，正所谓有人就饿死，有人就跑死。咁有啲人冇手机，但系原来咧，香港地有几多人咧？凡系拥有手机嘅朋友咧，97%以上咧系拥有一部，而26%咧系拥有两部嘅。咁唔知咧，你系属于咧边一个叫做富贵嘅场合啦吓？我相信咧呢个数字可能以后会越嚟越多嘅。咁今日咧，我呢一个瞬间看 channel 咧，就想提一提大家，究竟咧冇智能手机之前 你是怎样生活的呢？以前呢我们很少想这个问题的，但我觉得自从有了这个不同的出行之后呢，你会越来越发觉，如果没有手机他又通知不到我呢，原来那里有人确诊的了，如果没有手机可能我就去不到这些地方的了，所以我们会再想智能手机之前和之后生活是怎样的呢。网上有一条叫做五分钟 DIY 的 channel， 哇，九十几万人订阅的了，他呢其中拍一条片呢就是说智能手机之前和之后的生活，他模拟了很多不同的场口的，有些就都挺实用啦，譬如可能你说以前你找地图呢就是摊开张纸的，现在你就要上网看你的 GPS 地图啦，这样。但是也有些好笑的，譬如他说呢以前呢你及女仔呢可能随时就会被人家白眼啦，譬如你可能在街边你见到哇穿得好性感，他穿得好靓，你眼金金望住他呢他会闹你的。咁而家会变成点呢？哦，而家呢你用手机呢唔係话你偷影人啊，唔好乱諗嘢啊。而家你用手机呢你去唔同嘅一啲IG 啊，唔同人士嘅 Facebook 啊，你都会见到嗰啲人呢成日都话大派福利啊，就将佢自己嗰啲呢即係好性感嗰啲相呢就摆上网。你可以肆无忌惮攞正牌呢係咁 loop， 係咁睇，係咁 like 啊。呢、這个就係其中一种呢智能手机之前同之后嘅生活。你都可以呢花啲时间嚟望下。究竟呢几年你被呢个智能手机改变咗几多呢？冇得变㗎啦。我哋要越变可能係要越接受。越嚟越拥有呢个智能手机。咁我会俾咩 emoji 佢？咁梗係俾手提电话佢啦。唉，瞬间看 channel。你话如果冇智能手机之前呢，我哋就淨係可以呢你眼望我眼呢就望唔到程振鹏。有咗智能手机我哋而家可以望住佢几咁精神，成个小学生咁，今日佢见到着住件白恤衫呢好靓仔下喎，程振鹏。 使咩唱呀？白恤衫。因我表耀眼啊，几好啊！咁啊，真系啊，又爱又恨啊！呢啲咁嘅智能产品系嘛？你话咧，开心就好似曾志豪讲啦，我哋可以变咗好似冇咗一啲距离咁啊，大家几远啊，隔几远嘅地方都可以望到对方而家做紧啲乜嘢。但系咧，有阵时又会觉得咧，呢啲嘅智能产品咧，搞到我哋啲生活咧，好似咧无时无刻咧都喺度做紧嘢咁啊！即系想话静落嚟咧，都好困难啊！嗱，譬如你今朝一早起身，你望下你自己嗰个智能手机，你计算一下自己花几多个时间嚟到去逐一回复人哋嗰啲恭喜发财啊！嗱，唔系话系好厌恶呢样嘢，而系咧真系系都真系花时间嘅。不过系开心事嚟嘅。咁你话系咪又爱又恨呢？咁啊，讲到呢一个嘅过农历新年咧。最怀念嘅或者係最想见到一啲开心愉快嘅场面呢，其中唔知你会唔会都想睇下啊，我哋香港嘅善信啊争上头炷香喺黄大仙祠嗰度呢嗰一幕呢，如果係嘅话你可能更加会怀念呢或者好挂住阿夏慧 BB 喎，係咪即係呢连续呢咁多年呢都用不同嘅生肖嘅造型呢嚟到去出现喺呢个黄大仙祠上头炷香。所以今天呢呢、這个嘅瞬间看 channel 呢，我彭仔喺呢个大年初一呢都有觉得呢好似争啲咁。咁冇辦法啦，因為喺新聞當中大家都知道啦，呢一個嘅由於新冠肺炎疫情啦，咁令到呢黃大仙祠呢歲晚上投注香港活動呢都成為一個嘅好重要嘅一個歷史啦，因為呢向來呢都係可以嘅，但係呢今年呢就取消咗，就改為呢係網上直播呢係呢個投注香嘅儀式啫，即係由返呢息息員佢哋嘅一啲管理層呢嚟到去祈福咁。咁至於而家呢個鐘數呢，十點零鐘呢反而呢善信們呢就可以啦去到呢個黃大仙祠嗰度呢就真係呢去上香啦祈福啦。因為就今朝早開始呢就七點半鐘呢就已經開返㗎啦。咁一樣呢都據報道呢都有好多善信呢一早已經去等住呢係進入呢個黃大仙祠嗰度呢祈福啦。咁好啦，唉，又冇咗呢一個嘅夏慧 BB 呢，即係如果唔係諗住今年應該係扮牛女啦，係咪？咁睇返呢過去咁多年呢，如果我哋呢上返去呢個網路上面呢搜尋嘅話呢，真係實在太多啦。都係夏慧 BB 呢上頭炷香啊，歷年嘅造型啊，嘩，惟俏惟妙啊。其中呢你一定可以睇到呢，包括咗佢喺某一年呢 就是扯甩了那個的假髮、啊、上投注香的時候那個片段都有，雖然呢就短短地得幾秒而已，但呢都睇到呢當年佢點樣俾人呢即係整碌整甩咗個假髮，然之後佢就要扶返個假髮呢喺個頭殼頸嗰處嗰個嘅場面同埋畫面都睇到。除此之外呢有一年呢夏慧 BB 呢就係扮呢一個嘅雞，因為係雞年呢，咁可以睇返呢個 channel 呢嚟自係東網其中呢一年呢就係四年前嘅啫。佢嗰個造型咧，真係俾足心機啊！嚇，由頭飾啦，以至到佢個嗰套衫啦，同埋對腳啦，即係下身啦，都係一絲不苟嘅，全部咧真係扮到一隻雞仔咁樣啊！哇，又紅色啦、金色啦，仲有羽毛啊，咁真係非常之神似。咁當年咧，原來咧夏慧 B B 咧，佢係由朝早已經喺度霸嗰個頭位啊，進入到去黃大仙祠咧，就嚟要上頭柱香嘅時候咧，哎呀，佢逼唔到埋去個香爐嗰處啊！咁咧佢就有見到咧呢、這個短片入邊咧，就佢想問：有冇人讓個靚位俾我？咁結果係冇人讓俾佢，但係咧佢就於是乎咧。移步去到咧，再隔離少少側啲嘅位置咧，想話上呢個投柱香嘅另一個位置，咁啊，終於有人讓俾佢咯，咁先成功咧，可以上到當年嗰處嘅投柱香咁。咁啊，當年咧，夏慧 B B 咧都有啊，祝大家咧即係喺嗰一年嘅雞年行好運啦，咁樣等等。咁同時佢亦都講翻咧，即係話點解當年咧佢嗰個假髮俾人扯甩咧咁樣？咁其實咧，佢唔係真係冇頭髮，佢話。是因为呢有一年试过呢烧着咗啲头发啦嗰啲香烛啊，咁所以佢就宁愿戴个假发，原来係有啲咁嘅意思啊。所以我哋呢睇返呢一啲嘅短片嘅时候都会有啲感叹啊。虽然话幸福呢就唔係必然，咁啊就係新年嘅呢啲传统呢即係因为呢个疫情呢搞到都冇买，咁啊確係有啲怀念啊，包括咗呢个夏慧 BB 呢上头柱香嘅。咁喺度呢就住呢啲嘅印象啊，同埋咧過去嘅開心嘅畫面咧，彭仔喺度咧，即係寄望將來可以有得睇咧。我俾五個福字利是封嘅 emoji 俾呢個短片咧。好啦，我哋嘅瞬間看 channel 咧，就除咗睇呢一個嘅過去喺黃大仙祠嘅上投柱香嘅畫面之外咧，亦都咧應該有好多咧可以同大家分享嘅一啲係同過年習俗有關嘅咧。嗱，我啊寄望咧桂花田可以幫我哋帶嚟更多咧尤其是咧即係一家大細嗰啲開心嘢，你知啦，阿彭爺爺咧就自己孤家寡人咧就冇呢啲咁樣嘅幸福場面啊，靠你啦，桂花田。 又唔好咁讲，你去多啲人哋度拜年啊，咁就可以感受到嗰啲家庭嘅气氛啊，同和谐啊，同埋出去消费多啲就感受到咧，好多人好养住你。系啊系啊，先生你又唔要啊？要多件啦、啊，咁样啦嘛。另外我想同你系要多件衫，着多条裤。另外我想话俾你听，如果你再想睇啊牛年嘅夏威夷，你睇翻琴晚嗰集嘅《爱回家》，佢出现咗啊，做一个特别嘉宾啊。今日大年初一啦，祝大家咧事事顺利，身体健康。嗱，唔知大家咧有冇布置下你哋屋企咧？啊，真系啊，新年气氛咧系真系要自家咧去布置一下咧，令到个人都开心啲嘅。真系，我每年咧都会去买花啦，买贺年糖果啦，啊，又会咧即系贴下挥春啊，整个全盒咁啊，红色金色咧即系衬埋一起咧，真系好热闹同埋好开心嘅。嗱，我个女咧就话啦，阿妈，我睇过一条片咧，就YouTube 片咧就系讲内容咧讲咧。啊全盒嘅喎，咁咩咧？咁啊，点解全盒有啲咩讲啊？咁咁啊就话啦，原来咧一家人咧，佢就咧就分组咧就去整一个好有特色嘅全盒啊，同埋好有创意嘅全盒。咁即系点啊？咁啊，佢就话咧一个全盒咧有好多格噶嘛，而每一格咧就象征住咧每一个家庭成员啊，佢哋嘅性格啦、特征啦嗰啲咁样。而其中一个咧，即系嗰格咧就放咗。中间嗰格啊，就放咗咧一张咧叫兑换券。咁咩兑换券啊？咁原来咧系个妈妈。 妈喺兑换券上面写咩咧，都可以兑现到嘅。哇，唔系好着数咁样，你叫我日日做家务啊，即系听埋先一个故事好感动噶。啊，其实咧呢个妈妈咧好有心思，好有意义咧，地叫大家一家人咧就整呢个全盒嘅，因为咧佢其中有个仔仔咧有焦虑症同埋有抑郁啦，咁而全盒中间嗰格咧，妈妈咧就喺张兑换券兑现券咧上面写住，我希望仔仔快啲好翻咁样。唉，真心咧祝福呢个妈妈咧，佢可以愿望成真，心想事成啊！即系我觉得都好特别啊！即系新年其实即系一家人去开开心心整一个全盒，咁仲要谂埋一个方法去鼓励，希望咧仔仔可以咧即系快啲好翻啦咁样。今日分享咧无记电视 channel 之今日问啲今日问真啲。咁啊，个题目就系话啦，新年全盒有几服？咁咧个片咧唔系太长，好，但系咧佢咧就剪辑咗好多好多好多咧，街坊嘅年轻男女咧，问问佢哋咧，啊，你哋屋企嘅全盒系边个整噶？啊，全盒里面放咗啲咩噶？你最中意食啲咩啊？最唔中意食啲咩嘢？啲年轻人咧系答得好搞笑。咁其中咧，佢哋都认为咧，金币朱古力啦系好服嘅，即系话其实你见到佢样向金碧辉煌，好靓一个个咁好得意，但系其实咧食落去咧系好假，好核突嘅嗰啲朱古力感觉。仲有嗰个糖莲子啦、糖莲藕啦，佢话甜爷爷咁样，诶掂上手咧又黐入立咁样啦。咁另外就系、是、啦，就话啦，其中一个年轻人话食瓜子啦，食瓜子真系攞苦嚟身。即系睇完条片咧，我真系觉得好好笑嘅。你年轻人咧个答案答得咁咧，嗱睇完之后咧，唔知道大家有冇同感啦？同埋佢哋最后咧就将嗰、那个即系佢哋拎埋一个真嘅全盒啦，里面有晒里面啲糖果啊、糖莲子嗰啲咧，跟住咧就问下啲人食唔食啦。咁、那个个有啲咧就话：，唔好啦，我唔食啦。另外，其实最后尾咧就系、是、当见到有老人家俾佢嘅时候咧。老人家佢话就算几服佢哋都会试嘅，因为点啊，新年邀人邀人啊嘛，系啊，希望大家都可以赚多啲开心心啦，我会俾三个哈哈笑俾佢哋啊。 日四方。 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发财啊，肥妹仔同埋呢个咧 ，Crazy Lion， 祝 Crazy Lion 身体健康，同埋收音机你学业进步啊！ 多谢， 我哋小朋友唔讲发财噶， 都要噶系咪啊 ？Crazy Lion， 你讲唔讲噶？ 讲啦讲啦，我祝福咧肥妹仔同埋收音机咧，你哋嘅父母咧赚到盆满钵满。 好叻啊！你识呢个形容词，好厉害啊！ 系啊。咁我哋屋 企人教嘅，系啊，我哋今日咧讲运动啊嘛，咁我就谂起咧，有咩系同牛有关嘅运动啊？ 奔牛节， 奔牛节系边度嘅奔牛节啊？ 斗牛系咪运动？ 斗牛又系啦，奔牛都系喺西班牙嘅噃。 不过斗牛好血腥，唔好。 系啊，奔牛节都成日咧会撞到人嘅。 系哇。 所以咧，我今日咧揾咗一啲咧，唔系同西班牙有关，但系都系同啲牛牛咧做运动咧有好大关系嘅节日咧，好得意噶，原来真系唔讲唔知噶。 喺边度啊？ 喺三笪地方都有。 三 个 地方、啊， 佢哋都系咧亚洲地区嘅。 日本 唔系，诶 韩国 都冇， 诶菲律宾 唔系，咁都冇，中一个，中一个， 错晒三样， 终于中一个泰国啦、印尼啦，同埋印度咧，佢哋都有唔同咧同牛牛有关嘅比赛运动噶。例如，哇，有一个好得意嘅，譬如咧，佢哋印度咧，佢哋就有呢一个咧叫做水牛咧赶牛跑比赛。吓？咁佢点样玩嘅咧？ 牛赶牛？ 人赶牛、哦？原来咧，佢就会将两只水牛咧就会拼埋一齐，咁跟住咧就会有一个人咧喺隔篱咧，好似咧我哋放狗狗咁样咧，咁你放狗咧，你就攞条绳咧拖住佢就向前跑啊嘛。 系啊系啊。 佢而家咧就喺个犁田里边、哦。 就向后拉。 唔系向前冲啊！佢咧就喺后边冲啦，然后咧佢就负责咧系咁带住只牛咧跑跑跑跑跑跑跑， 即系跑马咁嘅， 好似跑马咁，但你唔系骑上去噶、 哦， 你自己都要跑噶。咁、所以咧佢话咧有一年咧，佢哋有一个印度嘅选手咧，即系嗰啲农民嚟噶，佢咧就赶住两只水牛跑啦。 系啊，点啊，手 uncle 一百米里边咧，佢竟然跑出九秒。五定系九秒四八啊！ 犀利， 佢话咧 劲过宝达， 就系劲过宝达， 因为佢拉埋条牛噶嘛。 系啊，其实因为咧，大家就话啦，只牛咧就冲咧，其实令到佢有啲惯性带咗佢向前冲， 系啊， 就快咗嘅咁样。 其实唔系个宝达就九秒八几嘅，咁但系问题佢 九秒五几，只牛拉住佢啊， 九 几 啊， 系啊，唔系啊，佢唔使啊添啊，佢 系啊， 咁然后 佢可以撑到冇运。 咁咧，但系印尼嗰个咧，同埋泰国嗰个咧，个比赛好过瘾嘅。 系 佢好似咧，你玩 wakeboard 咧，你咪只快艇拖住你行嘅。 系啊， 佢而家咧就咧拉住两只牛，然后你就骑住喺一个咧木板上面咧，两只牛就向前跑，你咧就坐住呢个牛牛 wakeboard 咧就向前冲。 但系啲牛好快嘅咩？ 好快噶，你知唔知啊？癫噶，佢哋影住嗰张相咧， 自己啊， 系啊，真系咧快速无伦啊！佢哋有阵时咧夸张到咧攞个口咧咬住条牛尾咧吊住自己唔好甩落嚟嘅咋， 系啊， 咁咧佢比起西班牙咧，佢哋呢三个亚洲国家嗰啲牛牛比赛咧就比较健康、安全得多嘅，所以我哋大家咧下次可以睇佢哋啦。 增高迪士尼话。旗下串流业务 Disney Plus 付费用户增长至超过9490万户，开业一年已经可以挑战另一串流平台 Netflix 市场。受到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香港、加州和巴黎迪士尼乐园未能重开，其他迪士尼乐园维持社交距离限制而影响收益。

桂家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嚟十一点十分，风骚快活人啊！ 系啊， 先播天气先。 系啊，新年快乐吓！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6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系、啊，然后电话旁边我哋有人敲门入咗嚟，你系边个啊？ Hello，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恭喜发财！ 你系边个啊？ 我系广场嘅黄耀祖，耶！ 新年快乐。 好耐冇见啊！ 各位恭喜恭喜发财啊！走，我同你就唔系好耐冇见，寻日见过一面。 系咩？你见过台长咩？ 系啊！ 你约佢做咩？ 佢嚟拜候我嘛！ 系啊，黄耀祖打招呼先。 我唔知道发生咩事啊！恭喜发财，恭喜发财，有啲窒啊！我条线啊吓。 系啊，你个人系咪好少同我哋倾偈？而家冇人窒你啊！而家嚟到就已经入乡随俗，俾人窒翻啦！你要啊？ 哎呀，笑死人啦！真系 新正头唔准讲嗰啲字噶， 咩资质啦佢？ 系啊，唔 系 就系咯。 紧要我点都要同大家拜个年。 好啊， 要你快啲讲，快啲讲。 好，开心健康最重要嘅，所以咧要祝大家龙马精神，身体健康，日日都笑口常开。而今年咧，我都要多一个嘅，因为咧，其实我哋香港人咧真系好中意做嘢嘅。所以咧，我就祝大家快啲可以開封，日日有公開，咁就最開心啦！ 開封府一樣啊，真係、 哎， 我都開封府喎、啊。 係啊，我就祝咧黃耀祖咧就唔好淨係恭喜發財啦，因為你錢已經好多噶啦。 我都係咁話。 我恭喜，我恭喜你。 恭喜咩啊？你想祝佢啊？ 係啦，我恭喜你咧。 係 啦，我恭喜你咧就發個周潤發個頭髮。我早幾日先見過阿黃耀祖啊，哇，完全倍增啊，發亮嗰啲咩？哇，你咁 up 啊！ 佢離開咗我哋之後咧，佢頭髮多咗， 好澎湃啊！知唔知啊？ 入俾你哋詛咒啊嘛！你明唔明白啊？好緊要嘅呢一樣嘢。 好在彭爺就唔驚嘅啫，嗬。 係啊， 我唔知喎，乜有頭髮嘅問題㗎？喺 你做得幾年？你做咗幾年就知㗎啦。 好囂張喎！你呢句説話真係係啊，阿祖啊， 有陣時嗰啲謠言咧，講下講下就當真㗎啦。 係啊， 唔使理佢哋兩個。 嗱咁啦，阿祖你咁耐冇喺度咧，即系打招呼咧，不如讲下你近况啊。虽然我哋成日都有播你 trailer 噶啦， 系啦， 你都自己 好听咩？ 系啦，你都自己交代下。 远啫，要播 trailer 啫， 系啊，自己交代下近况点？ 冇啊，我好少就系可以同大家一齐倒数嘅。琴晚咧我就做港台电视31嘅迎接牛年嘅节目，哇！3点先翻到屋企啊！你知道我平时11点就瞓噶嘛？ 好热闹啊！见到好开心啊！你 系啊，咁啊，同全香港嘅朋友一齐咧就过年啦，咁啊好开心嘅。咁啊，除咗继续音乐说啦，嗱，要做定个节目预告先啦吓。音乐说今晚嘅嘉宾咧劲啦， 边个？ 有麦玲玲师傅，但系佢同我哋系讲音乐啊。 哦好，我有聽過 Chila， 你話佢揾阿農夫整歌噶嘛係咪啊？ 係啊，同埋咧，你會講佢嘅愛情生活啊，同講下佢老公啊各樣嘢咁樣咧，非常有趣嘅。 你有冇流？你有冇流曬口水啊？ 我點解要流曬口水？ 我有冇贈你兩句啊？佢 係咯 嚇，我 有冇贈你兩句啊？ 好清楚噶。哦，佢有冇？佢有喎，佢提醒我，佢話叫我做人唔好咁。其实都啱， 唔好咁咩啊！ 唔好咁紧张。 啱啱压咗咗，你知唔知咧？你压唔好咁咧，跟住窒咗啊！咁我哋咧， 你系咪咁样同我哋卖关子啊？佢放 Chila 嗰个绝招嚟噶，佢叫我咧就唔好咁，我吞咗佢，跟住吞咗佢， 引到你哋咧，系咪先？ 系啊，喂，你啲过 我，叫我唔好咁紧张。 哦，你好紧张咩你？ 我唔知道啊，我 系咯， 叫咗你咧，佢话咧唔紧张，可以补头发啦。 你有 唔得啊？我一定 大家咁话啦，阿田，我祝大家今年都长发啦。 系咯、 啊， 阿祖啊，唔使惊啊。头先咧，我哋咧就即系两个咧就用埋呢个相机框咧就影埋程振鹏个样咧，我哋三个就摆咗上风 show 度啊嘛。咁咧，你知唔知有个女主持咧，佢千叮万嘱咧就话：喂，呢张相你搞搞佢先，我摆上网啊。我话唉，你放 我唔明点解啊？不如你讲清楚啦。 系咯，哎呀，即系有个女主持啊，就话我哋呢张三合一嘅合照咧，佢一定要我咧收一收图先可以摆上网。 我唔系叫你收我个图啊。 系啊，跟住你知唔知我用咗几多心机啊，彭爷？呢张相啊， 迟咗成个钟先出到啊。 冇错啦。即系我同你其实冇呢个需要嘅，以前我哋同阿祖影相都冇乜需要嘅。 阿祖都有噶。 阿祖放弃咗只眼好耐噶啦。 系啊 系啊。哇！呢、這个女主持好多嗰啲叫做咩沙呢龙送啊，要加上去。 咁啊， 赶专人搞啊， 赶时间啊，今朝。 系啊，真系。喂，咁阿祖，你最尾不如讲下咧，你呢几日咧，你都知你好西方噶嘛，西方世界噶嘛，咁你嗰个过年活动咧搞成点啊？ 我唔系喎，喺呢个时候我好 Chinese 噶喎、 哦。系啊，即系斗利是啊嘛。 系啊， 所以唔系啦，而家斗利是都重要嘅， 我哋啲传统嘅 利是都系好开心嘅。 嗯。 系啦，咁啊，屋企嗰啲莲花啊、全盒啊，咩都准备好晒噶啦。一阵间咧都会见下爸爸妈妈，要同佢哋拜年。咁我谂咧，即系可能今年咧，大家拜年都会有个新常态噶啦，未必可以好大棚人啊咁样。 系 咁，或者平时又同阿爸阿妈会去饮茶啦。今日咧就变咗系叫外卖， 送、哦、 点心嚟饮茶。咁就一家人都开心噶，系咪？ 系 哇，咁正啊！叫外卖点心去屋企都几好嘅一件事、啊。 系啊，仲要呢一种问咗咧，佢咧即系会唔会系年终无忧啊？咁、啊、你今年大家生意都有啲困难啊，佢哋都话冇问题，年终无忧啊。仲、哦、要嗰间咧酒楼咧系我爸爸妈妈饮开嗰间，佢哋系中意嗰间。 哎呀！ 大家都 翻考试， 一样可以令到屋企人都开开心心嘅。 我想问，我想问，包唔包埋姐姐？ 咩姐姐？ 点心姐姐 系？你好想要点心姐姐咩？你自己解说啦。 即系嗰个气氛唔同晒。 包定系叉烧包？ 就系啦， 搞姐啊！ 你谂下，系啦，嗰个点心姐姐咧推埋嗰个车，你屋企够大啊嘛，可以推埋个点心车咧，唔似猫唔似狗。诶，你又要嚟啦？系啊，好大噶。 一定要 啊！ 点心车佢可以一路 keep 住 warm， 系啊，可以一路行咧。我谂起都开心啊，真系 咁啊， 系啊，好啦，咁我哋嗱又好高兴啦，早又同我哋拜年。 咁啊，我都祝阿永安啦，同埋阿碧莲咧身体健康啦。咁希望咧阿摩尼公主咧系继续咧系锡锡你啦，锡锡你隔篱嗰个啦。 系 啦，系啊，好啊，我都要同阿龟妈妈同埋要同阿剑侠一家拜年啦。总之咧，大家咧都要身体健康， 有啊， 笑口常开。 阿妈等紧你，俾你。是你噶，我见到你，我就要俾我。 我过两日会翻嚟电台噶啦，你哋系唔会走得甩我嘅利是噶。 唔系，我谂住讲到明咧，见票先俾嘅，即系见到人咧，见到人先俾票嘅。 哦， 系啊， 你想点啊？ 系啊，冇啊冇啊，所以阿鹏爷，我哋都唔会喺 reception 交收嘅。我哋要当面见到先有喎， 玻璃见到你啊嘛， 系啊，隔住玻璃爱着你啊， 系啊 ，OK OK， 好啦，喂，咁我哋咧多谢晒黄耀祖，恭祝你身壮力健咯，真系要， 我知道啊，早咧嚟紧咧呢一年咧有2680个月咧，都好多个嗰啲叫做show 啊，即系舞台剧啊， 希望个剧场开得到， 系啊， 初七开，大家有得开晒噶啦。 佢话阿鹏姐话初七之后开晒， 之后就可以开晒噶啦， 咁就好啦。 一于咁啊， 我哋好似去赌场开大档咁样咧，一二三开，开晒，好啦，恭喜发财，多谢黄耀祖 ，thank you。 预备预备，过！我哋系可以唱到呢几个音嘅咋，喺呢首歌里边啊，男儿当自强啊，又话咧林子祥啊，喂，呼吁电话先。 系啊，我电话可以嗌啲打电话嚟啊，我哋呼吁咧网上今日咧大年初一啊，牛年咧新春大点唱，欢迎大家咧喺我哋风骚发布人咧专业面书嗰度咧就系 面书专业嘅留言啊 ，professional Facebook 啊，成日都啊。 嗰度留言啦，咁同埋咧，我哋 fax 号码23396453都欢迎大家嘅。 冇错冇错， 系喂，有冇睇烟花啊？ 冇 冇咧？ 咩啊？ 但系我哋问定先，官方定民间啊？ 官方啊，冇啦，今年 系咯， 民间烟花大会演、啊、 有啊有啊，琴晚我听到咯，我冇睇到。啊听到声， 听到 真系听到声，系啊，好近啊，哎、有啊。 阿豪仔屋企附近听到系一定唔出奇嘅， 系 啊，嗰边咧即系近住荃湾啊， 系啦、啊，乡郊地方 啊，嗰啲咁嘅地方咧系会比较热闹啲嘅， 冇错冇错。 哇，真系，但系咧，你话喺呢一个嘅闹市之中咧，就算你话黄大仙。秀茂坪 系 油麻地， 油麻地先 劲 啊！系啊系啊系啊！ 喂，原来寻晚一踏入呢一个嘅大年初一凌晨零时之后啊， 系 就喺头先讲嗰啲地方，包括埋元朗添， 系啊， 咁就有民间牛年烟花汇演， 好夸张啊！即系 嗱，我真系好劲啊！ 撇除佢犯法呢件事唔提啊， 系 纯粹我哋用个视觉效果啊，我哋抽空嚟讲。都好震撼喎、 啊，系啊， 真系好震撼喎、啊，真系。 喂，真系劲喎！嗱，其中咧有一啲网上嘅截图啦，咁我自己都冇睇到啦，咁都系睇翻网上嗰啲嘅截图咧，就真系，譬如喺呢个油麻地果栏附近嗰啲咧，有啲民居啊，有啲居民又影到，哇！喺呢一个嘅高楼大厦之间咧。是是是就出現嗰啲咧，真係椰樹型天花， 係啊， 真係好犀利！嗰、那個椰樹型咧，係真係爆得好犀利嗰只喎， 係啊，好靚喎，真係 又有紅色，又有粉紅色，又有白色嘅金光咁樣。 唔係我哋如果咧，你講啲地名咧，我覺得先至令到你覺得咧難以想像啊嘛。譬如頭先講咧話沙田和寮坑啦、黃泥頭啦、九肚村啦、元朗馬鞍山亞公街啦、黃大仙秀茂坪油麻地果欄啦，全部你諗啊！頭先嗰一辣啊，你平時邊有想像到？会有烟花 台，高楼大厦又多。 今年可唔可以咧，即系放宽少少，即系咁讲吓， 即系点啊？ 希望 即刻上门拉人。 唔系啊，因为 即系第二日先咁样。 因为咧冇咗舞狮啊，嚟吓走嗰啲瘟疫啊。咁我哋用呢个爆竹咧， 扮舞狮谂住 爆鬼咗佢哋，跟住咧赶走系啦，赶走晒啲瘟疫得唔得？ 又唔得啊！ 到时上庭嘅时候可唔可以做申辩嘅理由？ 跟住法官大人， 嗱，你知啦，你个假发睇落去都似舞狮个样啦，但我哋又唔得嘅咁样。 好 吓人啊嘛！唔系，我哋咧戴翻个头盔先， 不 我哋即刻讲翻咧，佢有个嘅后续咧，就话喺油麻地嗰度咧，因为啦，直情地面咧有两个爆裂咗个纸箱啦，咁咧一条街之隔咧，其实就系新油麻地警署，所以咧亦都已经有油尖旺嘅区议员咧，佢就批评就话啦。附近有好多易燃嘅纸箱噶，你哋唔可以贪一时嘅高兴咧，为居民带嚟风险噶，系啊，唔啱嘅。 系，咁啊，确系嘅。 系啊，你咁样放系唔啱嘅。 喂，警方都真系有接到报案噶， 系系系， 不过佢哋冇发现。 系啊，冇发现， 因为已经爆完啦， 系啊， 系啊。 唔系，其实咧又真系嘅，所以点解香港话去禁咧？其实都有个原因啦，因为即系惊做，好彩嗱，好彩地即系。 哇，葵涌都有噶，原来 今天就叫做冇乜事干，爆完之后系咪啊？其实都唔系啱。 但系你记唔记得我哋咧，即系喺我们的咧，咪讲紧怀旧香港嗰啲叫做炮仗声。 烟花声 嗰阵时，佢哋系有咧指定即系放烟花嘅时间啦， 同埋地点， 同埋地点噶嘛。 因为咧一定要空旷嘅。 其实大家都噏咗好多年啦，即系嗱，澳门都可以画一两条街咧，佢仲细过我哋，佢都可以画一条街咧，可能就系俾你放一两个钟咧，指定区域咁样。 三 自由系咪啊？ 香港如果有一笪地系吉嘅话，你就我嚟起楼啊，可以俾你放烟花。 我唔信香港冇吉地啊！香港 山卡拉嘅得唔得？ 又唔使山卡拉，譬如你即系我以前咧，咪成日有啲地方咧，成日话成日晒太阳噶嘛，晒地皮咧。 系啊，哦，你讲将军澳本来谂住起做广播大厦嗰、那个。 哦，哦都好似系啊， 真 系 好，又你一提， 又或者以前咧， 晒紧 系啦，又或者以前西九咧，佢未起土之前咧，都喺嗰度晒紧地皮噶嘛。即系曾经啊，呢啲都系一啲冇乜人用嘅地方咧。我哋要早啲利用佢， 即系冇乜人用，系未用咋？ 咁未用啊嘛， 未用到， 物尽其用啊嘛。我又唔信，我哋连搵一条街半笪地，我哋都做唔到呢件事。 香港人口太密啦，所以都 我哋马拉松都跑到咯，封区跑马拉松啫嘛。 嗱，当咧如果大家发现，喂，原来咧喺就算做一轮啊，好短时期嘅，净系做炮竹啊、烟花呢啲，如果俾大家。明白，哦，原来嗰个过程咧，即系售卖啊、经营啊，哇，系赚好多钱噶，开始咁，咁、 啊、 会唔会可以即系叫计划一下，净系喺一个地方嗰度啊嚟到出售呢啲烟花啊、炮竹啊咁样，咁你咪当又收税啫嘛，咁咪可能有一笔嘅意外之财咧，又可以顾到安全。 系啊，我见到咧，如果你话嗰、那个即系烟花咧，咁大家其实好似咧每年都谂起咧，就系以前郭富城嗰个广告咧， 咩啊？ 就系嗰个手提电话广告啊。佢咪同阿小雪定邊個咧兩個人拎住咧一支好似即係雪條棍啊竹棒咁樣咧， 跟 住 滴滴金啊， 滴滴金嗰啲 friend 啊嘛， 即係好小型嘅。 係啊，咁啊嗰啲叫做一人煙火，或者叫仙女棒咧， 係 啊，咁都好靚噶。咁佢話原來日本咧，佢話 嗰啲係咪相對地安全啲咧？叫 我唔知喎， 係生日會咧都有啲嘅，放蠟燭點？都 系 噴少， 系啊， 系喎，系喎， 佢話今年咧，今年日本啊，佢哋因為其實同我哋一樣咧，有好多大型慶典咧，都受到疫情關係咧，就取消咗嘅。佢話咧，佢哋有一個設計團隊咧，好巴閉，就咧研發咗一種咧全新。被誉为咧更加有质感嘅手持式花火，即系头先嗰只仙女棒啊，但 系 佢话佢改良咗咧就再系啦，佢话再靓啲嘅，佢话咧直情系可以喺咩地方用咧？佢话你可以喺屋企，就算有小花园啦，有露台啦，甚至室内咧都可以用啊。佢话因为咧佢改良咗个设计咧，佢话佢嗰个声咧唔会太嘈啦，净系会用啲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嗰啲声啦， 漏气咁 嘅声。系啦，甚至乎咧佢话咧连散发出嚟嘅火光咧都唔会太猛烈。佢话咧你捉住嗰个棒咧亦都咧长好多，即系唔会咁容易咧话烧着 自己。 系啊，烧着自己只手。咁所以咧佢就话咧呢个系佢哋新一年设计出嚟咧安全手持花火。 但系我哋都好似连呢啲都唔玩得嗬。 啊，咁啊应该系唔得噶。我谂我哋玩电筒。 最紧要顾安全， 系咯，我哋不如试下玩电筒喺度揈咯，即系用光影，即系幻彩揈香港咯，系啦， 你用电筒好啦，你唔好攞镭射嗰啲啊， 系啊， 咁不如算数啦，乜都唔好啦喂。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农历大年初一，唔少市民到黄大仙祠参拜。祠外实施人流管制措施，市民入去之前要登记个人资料，或者系用安心出行扫描。 市民黄太着红色衫，戴住印有福字的口罩。他说着红色寓意鸿运当头，祈求新一年人人有粮出。他又说以往都是年三十晚来参与投柱香仪式，今年不能够到场参与感到失望，唯有今朝来参拜。另一个市民就说希望新年香港经济繁荣，政治经济环境都比往年稳定。一个学生就说希望新一年可以多些返学，疫情快些完结，出街不用戴口罩。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去到黄大仙祠和附近一带巡视，他说到场是为了感谢执勤的警务人员，他们部分人昨日和今日都要当值，他和部分在场当值的警务人员交谈，以及了解现场的人流管制措施，又应市民要求合照。受疫情影响，各区年宵市场在午夜12点已经结束营运。在维园现场，朝早有档贩收拾物资和运走多盘卖剩的兰花，有清洁人员清理场地，清走被弃置的花束、纸箱、胶袋等杂物。有市民入场拣选未被处理的年花，被食环署人员劝喻离开。北韩劳动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昨日闭幕。韩联社报道，领袖金正恩在会上批评制定今年经济发展规划的过程中出现各种问题，并撤换上个月才任命的党经济部长。金正恩表示，今年经济发展规划和以往大同小异，而且不切实际，农业部门制定的目标过高，电力建设部门的目标太低，官僚主义和失败主义的弊端更加凸显。他又说不能容忍个别单位的精神懈怠和本位主义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强调当务之急是内阁和国家经济指导机构摆脱安于现状的心态。另外，在劳动党会议闭幕之后，金正恩昨晚和劳动党中央领导机构成员一起观看春节演出。韩联社说金正恩坚不离手。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nd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去到波斯富街。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竹园道去慈云山方向，近住永竹街咧一段都系挤塞嘅，而家龙尾咧就排翻去天宏苑。咁封路方面啊，喺九龙长沙环长茂街有道路工程，所有车辆咧不能够由长茂街左转入去长。顺街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泳池方向观塘、三号干线落车方向葵芳、全锦公路石岗军营来回、大埔公路丁角路大美督来回、大埔公路丁角路大美督来回、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Our homes are places of comfort, but this very same comfort is often what gets us to lead inactive and repetitive lives. Being with your loved ones in this place, it's like having a warm cup of tea on a cold winter day. But for others, the promised haven for them has been broken. The Speaker 全港中学生英语演讲比赛2021， 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The Speaker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 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旧事物充斥空气内，一呼一吸都有汗。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精华版本 将于2月14日，今个星期日 晚上9点到11点， 于香港电台第二台播出。 想重温一年一度乐坛盛事的精彩片段，你又怎可以错过啊？ 我就会令你令你令你令你令你令你感觉很安全。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是镜， 今年我要啊！ 我先啦。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我要。 哎，潘小姐，你嚟试镜系嘛？阿西门庆，你准备同佢啊对下稿啦。 多多指教。 官人，我要。 要咩啊？ 星期一。 够啦。 至五。 咁长。 朝早10点、啊。 咁早。 至1点啊。 咁耐。 仲要3个。 咁多。 喂住，边3个？ 桂花田、曾志豪、程振鹏。 哇，咁你咪好丰收。 导演，实不相瞒，其实我唔系今年。我是益年啊， 唔准啊！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嚟啊，11点差唔多38分，风吹快活人啊，我哋又要呼吁大家可以网上有啲咩点唱留言啦、 啊。系啊，咁啊晏啲先打电话嚟1872388，我哋 fax 号码23396453，等紧大家大年初一嘅大点唱。 冇错冇错，咁啊嗱，而家气温咧20度，相对湿度61%啦，有个黄火嘅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嘅吓。 叫咩？ 系啊，黄火。 系啊，黄火啊，真系。 喂嗱， 而家咧。这个就开正桂花田嗰个饭嘅题目嚟噶啦， 咩啊？ 就系、是、打牌，系、哦、啦，彭爷你 即 系有冇数有研究啊？ 我都中意噶。 你系属于略知一二定系数有研究啊？ 我系略知一二，但系亦都欢喜玩嘅。 系啦，我都系咁上下。 系咪冇人同你玩？ 系啊，因为我系 B B 班。 其实 B B 班唔紧要 嘅。你哋咪可以咯，储够 边个？ 我系 边个 B B 啊？ 我啊， 曾志豪咯， 我系环 B B 啊， 环列学生名单啊，系啊，啲人唔中意同我 推牌，唔 佢唔系啦，我中意讲嘢啫嘛，一路打牌一路讲嘢， 佢系唔认真地啊。 喂，点解中意打麻雀？就系中意咧喺度乱讲嘢嘛。 就系咯。 其实咧打麻雀咧，你乱讲嘢冇问题嘅，但系你唔好乱咁打嘛，你明唔明？ 我冇乱咁打。 你会乱咁打会累街坊，你明唔明？ 佢成日都记住我嗰、那个咩八番惊佢三番嗰、那个铺牌，唔系唔知佢咩意思？唔系我三番食咗系八番牌。 系啊，系你自己揸住手八番牌，你惊人哋三番气糊啊！ 我鬼知你三番咩？真系好啦， 好再稳阵咯， 咪就系咯，跟住俾人嫌弃咯。哎，我记到而家嬲佢啦！好啦，我哋今日又要讲下咧，啲人话好啦，新蒸头，少不免咧，你都用啲自我亲朋咧就玩翻两手， 系啊， 新蒸头玩翻两手， 嗰啲、 啊、 叫咩话？卫生麻雀， 卫生麻雀系啦， 打完唔好走， 系啦，打完唔好走。 抗疫时期应该打卫生麻雀啦。 请问你有啲咩禁忌？一定要耍手零头。打牌禁忌？ 唔好搭膊头。 系啦，呢啲一定有啦，仲有咧？ 唔好企喺人哋侧边依牙松角。 系啊，又系会有啦。仲有咧，嗱呢啲暂时都系啲好入门级嘅。 唔好嗰啲叫咩？家爷仔乸自己一齐打。 系即系明 打龙通。 譬如咧，可能有两个亲戚，但系咧又唔够脚，要加两个屋企人。你明啊？亲戚同屋企人 两。哦。 即系阿妈同个仔，跟住加咧，可能阿舅父啊，或者系阿姑姐啊嗰啲咁。 我又冇嘢喎，因为咧，知唔知而家我即系我太座咧，佢哋啲麻雀团咧。他们有很多因为即其实他的脚不可以充足到呢就是全部都没有关系的嘛。他有很多呢都是那些。 两公婆打两 公婆。是内循环的。他们有时候呢两公婆轮流落场的。 咁 所以又没什么。是啊又没什么东 西。两公婆轮流落场。 不是轮流啊直情是坐在这里的。 是 啊是啊。是啊但他们又大公无私的。譬如个老婆输钱呢个老公真的都会照即是要吃他的铺都要照吃的这样。都不是这个。好啦请问你打牌的时候呢那个座位怎么选 做啊？点解唔东南 西 北 特色咯？ 所以咪就你哋冇研究咯，冇讲究咯。 即系使乜攞个罗庚出嚟啊？ 呢啲系 understand 噶嘛？即系等于你开铺牌点开始啊？ 好啦， 就是择色咯。 咁我就要由而家开始指点你哋两位嘅迷津啊！请问嗰张凳啊，嗰张座椅有咩讲究？由你坐位由张凳开始啊！ 当然要四平八稳，同埋有 iPad， 唔好后面有个窿窿啦。 冇错啦， 系咪啊？ 系啊，你知唔知原来真系咧有讲究噶？因为咧我上次我都冇怀疑。咁咧有阵时咧，佢哋嚟我屋企打牌。系啦，佢嚟我屋企打牌咧，咁、我哋冇咁多嗰啲叫做即系 iPad 凳啊嘛，咁我屋企冇咁大啊嘛，冇错啦。咁咧，于是乎间唔时咧，你就会话咁啊，是但啦，搵人坐接凳啦，即系等你悭翻啲位啊嘛。 咁但系总有啲人咧话，哇，接凳我唔坐嘅，冇靠山， 就系冇人介意啊。 哦，冇人介意， 大家都唔怀疑呢件事咧。我发觉，哎呀，傻咗啊，真系。 嗰个人系咪真系一个书三家？ 我又唔记得啊。 诶、哎，你应该做下统计嘛，系咪即系得一张冇 iPad 嘅凳噶咋？ 啊，系啊。差唔多系咁样噶，咁啱得咁巧啦。 三张有， 即系争一个人。 冇理由 噶， 曾志豪，你屋企嗰张餐台有四张凳噶嘛？点解会有一个系坐？ 但系个位唔够啊嘛，坐到出嚟嘅时候咧，总系有啲位摊唔晒咁多咁样。系啦，咁于是乎咧，嗱，如果原来佢最新嘅嗰个叫做打牌运程咧，佢就话嗱，最好咧， 最紧要有靠山， 有靠山， 唔好有楼啦， 真系 噶， 系啦，咁样好啦。咁第二咧，即系虽然你可以拣即系东南西北唔系你拣啦，因为你跟嗰个打出嚟嗰个色噶嘛，咁但系你都有权要求咧。你成张麻雀台，你 set 喺边个位噶嘛？即系你未开波之前，咁如果个主人问， 可唔可以开台啊？ 系开台啦，系啦。咁你都有权同佢要求就话，究竟你系想佢摆喺个厅中间啦、 啊，打 斜角 啊？我明白。 请问有咩讲究？ 哇！呢、這个主要系就翻间屋几大几细嘅啫。 咁咪就算你就翻间屋有几大，你都要睇下嗰个方位，你张台究竟系点样摆。 咁呢个真系冇咁讲究啊！ 我估应该咧，你唔多唔少，即系除非你屋企好大啦，嗰、那个厕所总有会喺个厅度出现啦。 好接近，跟住咧， 你嗰个对正厕所 嗰个位系啦，就最好咧就避咗个厕所位。 咁使唔使又要离开窗口啊？定系要移向窗口啊？ 嗱，窗口就可以开山啊嘛，系咪先？ 系啊系啊，嗱，你哋其实都好接近啊。果然阿田嗰个麻雀嘅慧根咧，系属于博士嘅级数嚟噶。 又唔讲， 系啦，佢话咧坐嘅第一就张凳要有椅背啦，呢、這个就头先讲咗啦。而你张凳摆喺边个地方咧？佢就话啦，你千祈可以嘅话，唔好对住第一厕所，唔好对住啦。第二亦都好老土嘅，就唔好对住有书嘅地方啦。系、啦，即系呢个系好太老土啦呢、這个，但系佢话你都要避。 我喺书房度打麻雀噶。 唔系啊，你唔好对住佢啊。 唔好对住。 譬如可能你话你间书房咧，都唔好啦，就是、你背住喺后边啊嘛。 背住佢， 望住又唔。 咁你咪望住有书咯，最好唔好。 我背住话唔到嘅，系对住嗰个。 唔好啊，佢话唔好背对住咧，嗱，唔好背对住厕所啦，唔好背对住有书嘅地方啦，同埋唔好背对大门。 哦。 大门口， 即系呢个香港其实唔使打牌嘅，你屋企人。 喂，唔系啊，你可以系对住埲墙里边噶嘛，咁啱嘅时候。 香港地方咁浅窄，系咪先啊？ 咁、你就要识拣地方打牌啦、 啊。 你净系去阿祖屋企打好啦。 啱 佢就可以有个厅嗱，唔好对住大门啦。咁佢话咧，甚至乎系咩咧？佢话亦都唔好对住咧，就系有风嘅地方。 有风，即系窗都唔得啦。 窗咯。 咁如果有窗就闩咗佢啦。 最好就闩咗佢。 我怀疑咧，唔好对住 sofa 都系。 sofa 点解咧？ 舒服啊嘛， 舒服啊， 你 舒服啊， 系啊。 咁有啲人唔中意坐 sofa 咧 ，sofa 好舒服噶、 啊，都得， 舒到服噶，大家嚟试咩？ 好啦、啊，嗱、這、呢个第一啦，就头先嗰样嘢啦，咁样，因为佢话咧有风咧，跟吹走啲运气啊。咁、咧，如果点解唔对住厕所咧？系咩原因咧？ 冲走咗啲财气咯， 冲走同埋污糟啦，即系传说中都系你会咁谂噶嘛。好啦，咁第二就 系 你去打牌之前，请问你成个人嘅仪容嗰方面咧？又要啲咩注意事项 咧？梗要精神爽利啦，乌眉瞌睡去打牌咩？ 咪具体啲，我哋讲具体啲，点样？我讲紧啲仪容。 唔好刘海个发型。 唔好刘海，点解咧？刘海就威噶咯。 要见到额头。 OK。 要容光焕发。 系。 OK， 要着红当当。 同你手有关嘅，同你只手有关嘅，同你只手有关嘅。 要戴戒指，要戴金光。 系有啲嘢唔可以做。我要同仪容整齐有关喎，嗱，同你仪容整齐，但系又同只手有关嘅。 指甲唔好捆边。 指甲同指甲有关，但唔系捆边。 系咪油红色嘅指甲油啊？ 都唔系，唔可以，系唔可以做啊？系唔可以做。 唔可以撩鼻， 唔系。 唔可以做啲指甲，唔可以做咩？ 系佢咁讲吓， 嗱啲指甲就唔好。 唔可以做一样嘢， 唔好 唔可以做一样嘢，唔系唔系。吓，终于难到博士级嘅桂花田一下啦！ 指甲唔可以做， 唔可以做一样嘢，冇错。但我真系未听过吓，咁多年我都未听过。 啲指甲唔可以敲台啊？ 唔系，用整齐好啦。你去打牌之前，无论你个人几中意整整齐干净都好，唔好剪指甲。你嘅指甲有几长？ 哦、 打完牌先到剪。点解？ 我即系中间唔好剪指甲。 唔系，即系你唔好出门口嘅时候 啊。即系话当天，但譬如你今日啱啱啦， 你去打牌啦， 节目你去打牌啦， 你唔好剪指甲。 系啦，嗰日唔好剪。 系啦，你忍住铺牌打完先到剪。 系 点解咧？ 因为剪走啲财气啊。 嗱，原来佢咁讲嘅，佢话咧指甲咧系会长噶嘛。 系啊。 咁点解佢会长啊？因为佢有生命力噶嘛。 系啊。 佢话咧剪指甲咧象征人嘅生命力，所以咧佢话如果你剪指甲咧，就会将有你嘅生命力啦，甚至乎有你气场嘅部分咧就剪走咗，咁咧就会影响到你嘅运势啦。 我推翻佢。 OK。 咁因为咧只指甲咧，其实咧佢你去到一个长咗个程度咧，佢开始慢嘅生长，所以你要剪修剪下佢咧，佢先有长得快。 即系刺激快。 系啊，真系系啦。咁所以咧，我剪剪就希望佢继续叭叭声啊嘛。 但唔得、啊，你要将嗰啲咧即系积除嘅 原 有咧，即系我谂住咗相同道理咧，你都唔好喺咧今晚打牌之前咧 剪头发。 剪头发系啦，我都觉得系嘅，即系你冇理由搞啲咁嘅嘢啊，系咪？打完牌先啦。 如果你系啱啱好，譬如寻日打完麻雀，你系赢紧嘅， 系 咁就今日咧，如果我仲有一场要打嘅话咧，我就真系唔会剪指甲， 咁咪先 头发。 咁你嗰套衫裤、底衫裤、面衫。系咪？系咪 keep 住啲嘢真系 讲到？咁如果衫裤咧，亦都有嘅，有啲我哋例牌知嘅啦，譬如话咩着红衫啊、红裤啊、 红底啊、 咁样咧，或者即系系啦，会有呢样嘢啦。原来佢仲有一样嘅，所谓咧，即系除佢话系所谓改运嘅方法咧， 就唔好用着拉链或者有钮啊。 唔系，佢就话咧嗱，有啲人就话如果输到顶唔顺咧，就话我入去扯一扯你，咁做咩啊？ 换除咗条底底咯， 调转条底裤着啊嘛，即系会反 转啊。 系啊，个反条底裤， 扯一扯你啊嘛， 扯一扯你。 咁 牛转乾坤 系啦，牛转乾坤。佢话仲有啲咩可以调转咧？原来佢讲有啲便利啲嘅方法，即系唔使下下休条裤好难搞啊嘛。三袖我唔知佢算唔算啦，佢话 反面反转。 譬如佢话你戴顶帽咧，如果你戴帽嘅话，就试下反戴，即系个鸭舌去后边，系啦。咁如果你戴表嘅话咧，都可以反戴。 点反戴？即系话戴表面系变。 你正常你有粒表嗰粒的噶嘛，即系俾你旋转嗰粒的咧。 即系调转。 你将佢咧调翻转咁戴，即系譬如你而家粒的咧就向所有人出边嘅，向住个拳头位嘅。 系。 佢话你将佢反转戴。 好无聊，我觉得你。 凡系将啲嘢反转佢咯， 系啦， 个意 头系啦，咁啊信不信？ 反正张凳坐啊， 信不信由你啊，系咪先？ 无聊，反正个柜桶啊。 饮到晕托托，我都不会停息。饮到晕过多，我走起势停息。太淡我又先敬，尽兴你就饮听。饮到梦叉叉，强饮得够停息。饮到梦叉叉，醉猫上眼停息。 百无禁忌。 大吉大利， 有我妈咪桂花甜。 哇！喜事一浪接一浪，啱啱听完饮胜，又有呢、這、一个吓、啊，真系杯莫停，百无禁忌。不过都要你打个电话嚟啊！ 大年初一点唱热线电话号码1872388， 欢 迎大家打电话嚟点唱啊！ 正话嗰只歌咧，令我好怀念啊！可唔可以隔一阵有时间，既然都饮胜啊，可唔可以饮杯胜啊？突然 间，饮杯胜系边只啊？ 系有啊，有杯嘅。 边只嚟噶？ 冯伟棠先生啊！ 哦 ，OK OK， 饮杯， 我冇问题，冇问题。系啊，嗱，咁我哋今日咧，欢迎 投入佢唱歌。 你提早咗，我哋庆祝呢个点唱啊，节冇问题啊。 十二点，阿真就话佢未食早餐，佢都随时奉陪啊。 系啊，好好啊，真系。嗱，咁我哋今日欢迎你带嚟点唱啦。咁你亦都可以咧，同我哋有呢个咧叫做新春祝福嘅。 系啊， 网 上留言。 因为今日同我哋接电话嘅朋友咧，位高权重，万里如花，你可以是但拣一款祝福说话咧，同阿蔡主任咧打招呼嘅吓。 辛苦佢大年初一都要 翻 嚟， 系啊， 敬文啦，监制， 系啊，冇错冇错，好啦，咁我哋继续节目。 好啦，咁啊，今日大年初一嗱，即系唔知咧，就仲有冇啲家庭咧吓，仍然咧都会做啊好多嗰啲咧，即系新年嘅过年嘅仪式啊、拜祭啊等等传统习俗啊，你有冇噶？ 其实你由年三十晚开始咧，就一路都。每日咧，新蒸頭咧都有一啲可以做嘅儀式嘅。 行得你有噶？ 係啦，初一咧，我記得以前喺屋企咧，初一咧就話唔准掃地啊，唔准洗頭啊。然之後跟住又會初一要食齋啊，跟住初二咧就要拜神啊，因為開年啊咁樣。好多嘢搞嘅， 即系你喺元朗嗰度好多嘢搞噶， 搞噶啦。 哦 ，OK， 咁 我哋而家得翻自己嘅，梗系冇嘢搞啦。 系啦系啦，我就想问啦，而家咧即系啲香港人咧就会比较简化啦，买下花贴啊、徽章，放下全盒咧，咁啊已经好好噶啦。 嗯， 咁古时喺唔同嘅朝代。嗰啲皇帝喺过年嘅期间，佢做啲乜嘢嘅咧？ 祭祭天 嗱，咁啊，佢嗰啲叫做仪式啊、礼仪规矩有多唔多嘅咧？ 哦，我估农历年期间、新年期间咧，佢哋就唔可以重行飞奔。 点解咧？咁 即系要戒息啊？ 佢难得喺假期， 可能系 有农历年期间啊，有假期佢唔重行，佢计等几时啊？ 佢可能系要搵啲新嘅咧、新年啊嘛。 佢使乜搵新嘅啫？ 要噶， 科如龙柱啊， 系咯，进贡噶嘛，即系贡院啲 friend 咁啊，真系吓。 又贡院今日出嚟嚟几次啦？嗱，其实咧啊，古人咧过年咧都非常之重视嘅，尤其是平民百姓，佢哋会自家准备啦，更何况皇帝咧，系咪？嗱，皇帝咧，佢咧就喺年26咧，佢就收炉噶啦。 吓， 系啊。咁但系收炉之日咧，佢喺佢嘅办公室会做啲咩嘅咧？ 办公室会写毛笔。 嗱，毛笔好紧要。 系。 佢喺收炉嗰日，佢会写毛笔，仲写啲咩？ 写低佢明年大计。 嗱，佢即系 对天讲，系啦。 我都话佢收炉咯。 收炉。 佢收炉就要咩啊？ 收炉 就要封笔啦嘛，仲拉起啲毛笔写咩？ 系 个 封筆儀式噶， 系啊， 哦，犀利！ 佢喺年廿六咧就有个封筆儀式啦，同埋封玉璽啦， 封埋个玉璽， 系啊系啊，封埋玉璽啦，就唔再办公噶啦佢。 咁点封法噶？佢会唔会真系 有个嗰啲叫咩诗啊？嗰啲 咩诗啊？哦，即系嗰啲 即系好似我明啊，皇帝侧边嗰啲咧， 书童嗰啲 friend 啊， 嗰啲同 执笔大事咁啊。 总之佢有 诗咁样， 佢就有呢啲仪式，封筆封玉璽咧，就唔再办公事噶啦。 系系。 咁几时先再开翻呢支笔咧？ 诶诶， 隔日 咪嗰啲咩年十五啊、初十五嘅时候咧，我哋嗰啲开工啊嘛，系咪咁啊？ 咁又未免太长啦。哦，佢喺今日大年初一，佢就开工噶啦。 哦 ，OK OK。 咁所以佢有廿六、廿七、廿八、廿九、十，唔系啊，都几日嘅，都五日噶。 原来系咁样。 都五日噶啦，咁啊，五日之后大年初一嘅今天咧，佢又会再重新咧开过佢嘅笔啦，同埋开佢嘅玉璽。 系。 嗱，唔好以为嗱。封就好似好简单，其实开笔咧都唔系容易嘅、哦。 系 咁咧，皇帝咧就譬如阿乾隆咁解 啊。 乾隆咧，佢咧喺大年初一咧嘅朝早咧，佢就会去到一间寺院嘅大佛楼嗰度进香。 大佛楼咁似饮茶嘅， 偏厅 嘅， 系咯，包咗个场，包咗个场，系啊，喺大佛楼嗰度咧就进香为大众集福。 哦， 之后咧。佢又会翻翻去佢以前未做皇帝之前嗰个皇宫嗰度喎。 O K， 咁你知唔知佢嗰个做咩？ 去嗰度再睇翻以前啲佳作，再写翻一次出嚟。 嗱，写啊写啊，真系啦！佢啊真系拿住一支咧吓，拿住一支号称啊万年清管黑色笔干嘅毛笔咧， 系 就写字。 写字， 你估佢写咩字？ 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长做长有。 啊、彭仔啊！ 写自己的名 字，写自己的名字做咩啊？ 练字的佛抄啊！ 佢惊唔记得咗 咩方向先？ 写一个单字。 好字咯。 写个单字啊！写佢哋个情诶朝代名。 冇错，写朝代名。 唔系， 都唔系。 写头先阿鹏仔挂住嗰个 福字啊！ 系啊，福字。 写个福字啊！ 好犀利 啊！你唔好睇少呢个福字啊！ 系。 佢写一次 就好一好一年咯。 嗱。佢咧每一年每一个新年咧嘅年头咧，佢都会写第一个福字。咁、而呢个福字咧，一写完之后咧，就要即刻封存。 系 系啊，以后都唔准打开啊！你知唔知点解啊？ 唔要啲福气外泄。 吓系啦，佢、 哦、 要福气永长存啊！ 哦，封住佢、 啊，所以封存。 所以這個呢个咧，第一张嘅福字咧，系要好好好好咁样去 keep 住啦。咁跟住咧就去话唔希望咧嗰啲福气会流走啊咁、 哇，真系时代唔同嗬、啊！如果系咁啊，我哋礼拜二咧写咗嗰啲，仲话传俾人哋屋企人。 唔系，我哋唔系皇帝啊嘛， 我哋送俾人啊，仲要。 我哋唔系皇帝，冇办法啊，真系 我哋送翻福气俾人就 OK 啊，系啦。我哋唔系漏咗去噶，你送走送俾人嘅。咁咧嗱。咁跟住佢仲写唔写？ 写 系 每年都再写 系啦，继续唔系啊，跟住写完呢个第一个福字封咗之后，仲继唔继续写？ 仲要写埋余东海， 系一个人名嚟嘅。 系咯，佢要写啦， 几好呢句， 佢都继续写个福字啊， 继续写福字， 再继续写福字，咁俾边个啊？ 俾王阿娘，王太后。 哦，嗱咁嘅。即嗰啲咧就已經皇宮裏面嘅人咧就即係佢嗰啲親友咧就唔使嘅。 哦， 咁 樣寫俾外國元首， 寫俾大臣。 哦，寫俾大臣， 寫俾大臣。哇， 一個代領啊！ 你梗唔係啦，佢寫 個個都寫啊。 咁佢應該 寫到出年嘅喎。佢都寫。 佢係講嗱，應該係咧，即係 冇得影印嘅嗰陣時。 係好高級嗰啲大臣，佢先可以寫。 即身邊一兩個啫。 个个咧好珍而重之咧，系得到咧喺呢一天咧就得到皇上咧送赠呢个福字啊，系啊，同埋咧佢哋会觉得咧呢个系个最高荣誉。 咁梗系啦， 系啊， 攞到个墨宝。 系啦， 咁嗰个皇帝如果个手字写得肉酸就真系惨啊！ 哦，即系历朝嘅皇帝咧都唔系我哋呢款嚟嘅，所以 系啦。OK， 所以做唔到皇帝啦。好啦，写完个福字送咗俾大臣之后咧，咁皇帝派唔派利是啊？ 派 啊，咁佢派咧就派俾嗰啲身边嘅八旗。子弟啦，宫女啦，太监啦，个馅系啲咩嚟咧？ 个馅啊， 系 哦，衷心祝福， 身体健康， 系啦，红纸一张嘅啫， 努力工作， 系啦，或者就系免打金牌一次咁 样，系啊， 唔系噶，佢哋都几豪噶， 点啊点啊， 咁佢会论功行赏咧，佢又有金如意、银如意、玉如意，有金银 玉如意， 系啊，有金银纸咧，金银元宝啊，都唔少钱噶， 即系摆粒元宝落去啊， 系啊， 哇，嗰阵时都兴呢只朱古力噶， 咁跟住咧。咁啊，如果佢派完即系即系除咗钱之外咧，佢都会派新年礼物嘅。 系 咁咧，有橙 啦。有人喐我喎。 系啊。 系啊。 佢要 佢要准备啦嘛。 系啊， 有人喐你啊，真系。 咁咧，跟住咧就派下橙，派下金啦，派下鱼啊肉啦，咁样。 系。 仲会派埋文房四宝啊，纸笔文意咧，诗集咧，俾一啲人噶。 哇！佢利是封咁大嘅咩？ 唔系，即系佢分散投资嘅。 赏赐啊嘛，阿彭爷，咁你都要试下咧，学佢哋咁样赏赐俾我哋啦吓。我哋赏赐你，打嚟点唱？1872388 瑞士法郎0.891，加元1.273，人民币6.429，英镑对美元1.379，欧元对美元1.212，澳元对美元0.774，新西兰元对美元0.72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1.91美元，卖出1822.96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普遍晴朗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下周中后期朝早清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nd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波斯富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而家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咧，都开始有车龙啦，排队电话机楼。咁路面情况啦，喺九龙竹园道去翻慈云山方向，近住彩竹街咧一段都系慢车，龙尾去到天宏街，咁就系咧龙尾去到天宏苑。另外，黄大仙道去翻钻石山方向啦，近住黄大仙上村一段亦都系慢车嘅。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咁提提乘搭街道嘅朋友啦，来往蒲台岛至到香港仔或者赤柱嘅街道啦，今日系暂停服务嘅。来往蒲台岛至到香港仔或者赤柱嘅街道服务咧系暂停。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龙翔道虎山道泳池方向观塘、三号干线落斜方向葵芳、全锦公路石岗军营来回、大埔丁角路大美督来回。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息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㗎。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牛年福星高照，全家日日都开心笑。 我是家有爱宠的阿 Lu， 我要向节目最重要的宠物们送上牛年最重要的祝福，就是个个都要有主人社，日日都吃得瞓得玩得冇病痛。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 身体健康，牛年行大运。 疫情以来，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们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不舒服就不要翻工或翻学，及早看医生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些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Alex 啊，牛年边啲生肖咧系犯太岁咧，究竟边啲方位好咧？啊，要去边度摆位咧？即系点算好啊？ 超 B， 你唔使问我啦，你梗系问佢啦。 大家好，我系李成达，恭喜发财，希望牛年个个咧都系最牛嗰个嚟嘅。记得啦，约定大家，我会喺年初一同年初四嘅尾然康康等你一齐分享牛年运程。 星期一至五晏昼1-3，香港电台第二台，尾然康康，牛气冲天到新岁。 当然有我哋风骚快活人啦， 有个拉字咁， 有啊， 佢好。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你慢咗一拍。 嘿，仲有我啊，呢件小鲜肉棚仔程振鹏。 嚟一次，你爆晒咪，原来咁好戏嘅。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翻到嚟风骚快活人点唱时间，我哋又呼吁下先。 系啊，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啦。网上留言咧都无人欢迎嘅，我哋嘅 fax 号码23366453咧，都欢迎大家嚟个牛年大年初一嘅大点唱。 系啊， yeah. 我听到咧就阿敬文佢话咧出边有好多电话咧就好踊跃啊。咁啊系啦，咁啊唔知道咧会唔会有啲朋友咧而家都好似我哋新闻所讲咧，佢就今日就去咗黄大仙度行。 系 啦，咁你都可以同我哋喂，真系直击下咧，究竟啊出边嗰个市况如何？系咪？ 又话又做啲咩人流管制啊？ 哎呀，我谂都有少少噶，不过譬如阿邓炳强佢哋都出咗去巡查啊嘛。 安心出行啊！ 系啊系啊系啊，都要都要嘟一嘟先噶。咁啊，大家可以咧，即系同我哋又介绍下市面情况啦。咁啊，有啲咩点唱啊？当然可以同我哋一齐又玩祝福啦。咁啊，网上留言都无任欢迎噶吓。 OK， 呢个时候号码1872388。 系啦，转头就听你电话啦。 陪着你闯关，不见便不散，迎前面路太冷，越磨练越强顽，迈入你玩，从经验解锁新清单，接一关，迎接这挑战未算难，陪你挨过患难，不见便不散，如前面路更宽，拖着走不孤单，来任你玩，靠坚毅苦中走自残，吃惯苦哪怕苦，尝过最苦才被眷顾，欣赏这种丰富， The kill you's gotta make it stronger. You can stand tall and face them up. And every challenge and new hope we're done. Go, go, go. 陪你挨过苦难，不见便不散，凝聚力量勇气，越磨练越强顽。重击从未怕过，解锁出新的我，好好跟他切磋，大路直行直过，精彩的画面太多，这一生不枉过，得到比失去多，极恨爱从自我。 大家可以咧继续向前迈进啦，越嚟越 strong 噶，越嚟越强下。有郑伊健嘅呢一只歌，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好多电话都打紧入嚟噶啦，我哋晏啲就会听你嘅电话。而家我哋读下点唱先啦。 系啊，其实除咗大年初一咧，大家唔好忘记初三嗰日就系情人节。 系啊， 所以咧我哋，所以咧即系冇办法啦，即系新年一定系大过情人节。 我讲样嘢你听啊。 点 咩 啊？ 阿桂花田同阿曾子豪，日前即系只可以寻日就好似系寻日啫嘛。 系 讲开啦，啊，问下一位已婚嘅同事啦，都系早上节目嘅同事咧，就问啊，就系情人节咯，啊，买咩送俾另一半好啊？ 系， 跟住嗰位男同事就话啦，哎呀，喂， 佢中間其實夾雜咗一句類似粗口㗎， 跟住係係啦， 完全唔記得咗添，完全唔記得咗。 你係咪爆咗佢秘密啊？你咁樣 唔知咧？ 上面嗰個節目唔係幾多個人已婚，仲要係男士嚟嘅啫啦。 知 啦，大件事啦，大件事啦。 咁有兩個嘅。 喂，咁啊，是但中一个啦，你大件事啦 吓。唔紧要啊，所以咧嗱，即系想即系又冇做呢件事嘅时候咧，可以即刻即时保密。 用点唱嚟代表？ 系啦，可以，我真系坚可以，我想话。 你真系觉得可以？你老公唔送礼物俾你，净系点唱？ 阿华都有做咗呢件事啊，系咪？好啦，我哋可以开始点唱啦 吓。好啦，你读啦，读啦，读啦。 啊，咁啊，呢度咧，烧坑汪咧就话啦，喂，牛年快乐啦，祝大家咧恭喜发财，身体健康，喜乐常在，万事胜意，百毒不侵啊，恭喜恭喜！ 系啊，我终于见到啦，收到你嘅飞鸽传书啦，田 系啊，好啦，咁我读一个先啦，好啦，呢度有个阿 Kitty 咧，佢就话啦，祝大家新年快乐啦，身体健康啦，疫情快啲结束啦，咁啊，冤虾乌咧，佢就话啦，祝我哋三宝新年快乐。佢话咧，我好想咧再播呢个总有你鼓励啊，去鼓励咧，佢仲系昏迷紧嘅朋友，希望可以早日苏醒。 系咪 Michael 啊？ 我谂系嗰位 啩。系、上个礼拜都有讲 啊。系 啊，因为另外嗰位朋友咧都话彭仔上星期五咧就话我有个朋友昏迷嗰位咧，即系多谢你读出。佢话咧亦都要同佢朋友咧就要拜年啊！呢、这个昏迷嘅朋友，朋友个名咧就叫谭国富咁样。 嗯，希望啦，富咧吓，你加油努力啊！好多人为你打气噶吓， 快啲醒翻啦，好多嘢食噶，新年 系啊系啊，努力努力 系好啦。彭仔呢边咧就有朋友就点唱啦，咁系阿 Winnie， 咁佢咧就话啦，田浩鹏，仲有阿姚祖，你哋好啊！佢话咧已经牛年啦，新春进步，身体健康。他说呢想来一个点唱，就新一年祝福屋企人，包括父母啦、细佬妹，新年快乐，身体健康，生活愉快，继续有公开，金银满屋。最后呢希望这一场的世纪疫症尽快结束，不用呢再戴口罩。 是啦是啦。 OK， 好啊，那么这里有 Bonnie 啊， Bonnie 就说丰收快活人你们好啊，好啊，好多谢过去的一年呢我们呢付出的努力和所有的听众一起分享欢乐啦，为全世界打打气啊，不要客气，这都是我们的工作来的。 我们有粮出的。 是啊是啊，那么为听众增加了无穷的正能量啊，希望呢你们继续努力加油啊，大家都要身体健康，时常呢都是开心，咁丰收咁快活。 是啊，咁啊银马呢就话啦，恭喜发财啊，祝我哋三位主持呢事事顺利，身体健康啦，全世界嘅疫情呢就快啲走，大家可以快啲除咗个罩佢。 係阿包包请佢话呢，呢、这个星期五点唱呢撞啱又系呢个大年初一啦。佢话呢点少得我啊，我都要点唱啊，佢系平洲包包。 啊係啊 ,Hello, 平洲包包。 啊你好啊，佢话呢同大家拜个年啦、啊。首先呢就要多谢呢丰收快活人呢就咁多位啊非常正嘅主持。有呢个名堂㗎大家都下。 靓甜甜。 仲有呢独歌豪。 系。 仲有小鲜肉彭仔。 小鲜肉冇错系你啦。 你嚿肉血你嚿肉摆又 得。系腊肉嚟㗎啦而家。 好 啦，首先呢多谢你哋呢喺牛年继续发放正能量。 多谢。 俾听众开开心心嘅三小时。咁跟住呢佢就要同屋企人祝福啦。佢话祝福包括呢爸爸妈妈大约呢係七八十人。哇佢屋企咁多人㗎。 咁多人。 係喎。佢话呢 超级大家族 喎。要身体健康，心想事成，笑口常开。最后呢祝福香港人要加油，抗疫成功，经济复苏，恭喜恭喜。 好。呢度有个 Maggie Lam 呢佢就话啦。桂豪鹏，你哋三位咧恭喜发财，开工大家事事如意，希望今年咧大家快啲抗疫成功啊！疫情咧急步走，人人健康冇烦恼，新年快乐！ 好啊，头先一 Bonnie 都漏咗咧，就话咧祝所有佢嘅屋企人啦、好朋友咧，个个都有新年嘅好开始啦，开心过每一天呀！咁啊，另外咧就有啦，阿 Susan 系啦 ，Susan Pan 就话啦，祝大家恭喜发财，身体健康。 OK， 咁啊呢度咧亦都有一位咧就系阿 Mon Lim 啊，佢咧就话啦，鼠年咧大家已经好辛苦噶啦，希望大年初一咧祝风骚团队咧龙马精神，事事顺利，咁啊日日做到只牛咁样，令公众咧观众咧都开心不停咁样，做到只牛咁都几好啊。 金牛咧希望都系 系啦，刘德华都系噶嘛， 一九年就要做到只狗噶嘛。 仲有时间读啊，嗬。 可以 好啊，阿 Darwin 佢话咧三位主持开工，大家系啦，佢咧系辉妈系啦，咁咧就想点唱俾咧两位李家姊妹听，咁啊预祝佢哋啦二月二十二号同埋二月二十四号生日快乐，喺度咧就祝愿呢一个嘅祝愿善伟仔啊，阿伟仔。 哦， 咁咧就系、是、善伟啊，阿善伟仔，仲有咧希如妹考到咧心仪大学中学，最后咧就祝福香港人咧身体健康、平安快乐。 系啦，头先程振鹏咧就许咗个愿望嘅，而家咧我就帮你愿望达成，好唔好啊？咁 系咪饮杯饮杯饮杯成啊？ 你可唔可以跟埋一齐唱啊？ 啊？ 你识唔识唱啊？ 我识唱副歌啫。 你扮芬妮啊！ 命里注定难以强求，你不必要太伤忧。 别去以后难再碰头，就算痛哭都要走。 命里注定两家分手，到听朝你我分开。 愿你以后忘记我。迟疑至此怎挽救？ 饮杯饮杯饮杯成，千杯也未够。饮杯饮杯饮杯成，千杯也未够。抹杀了过去嘅爱情，不必再内疚。时常为你前途再祝福，与你相勉再奋斗。 注定难以强求，我都知你暗伤忧。 共你以后难再碰头，伴侣到底分了手。 命里注定难以挽留，到听朝你我分开。 就算我愿忘记你，事已至此怎挽救？ 饮杯饮杯饮杯成，千杯也未够。饮杯饮杯饮杯成，千杯也未够。抹杀了过去嘅爱情，不必再内疚。时常为你前途再祝福， 与你相勉再奋斗。 命里注定难以强求，你不必要太伤忧。 别去以后难再碰头，就算痛哭都要走。 话再见未能再见，我知君你太痴心。 话再见亦难再见，话再见如今饮到够。 饮杯饮杯饮杯成，千杯也未够。饮杯饮杯饮杯成，千杯也未够。了过去的爱情，不必再内疚。情人话再见无限凄酸， 再无方法可挽救。 饮杯饮杯饮杯成，千杯也未够。饮杯饮杯饮杯成，千杯也未够。抹杀了过去的爱情。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歌，好歌， 饮杯饮杯饮杯声啊！哦，呢只歌都几经典吓。 系啊，佢其实第一句咧，争啲想唱咗自己细个时候听嘅嗰个版本添。 系咩版本啫？ 咩命里注定难以强求啊？ 系咁样咩？ 你一出世噶嘛，有啲 哦 ，OK OK， 唉、哎，咁啊嗱， 听过几件？ 我冇啊。 哇！你太年轻啊，真系。 我冇呢个福气，未有可以喺即时听到。但系而家你咁样金曲重温一样咁好啊吓， 系咩？ 系啦，好啦，我哋继续读点唱吓。咁咧呢度有一个Mi Yuk Leung 啊，佢就话啦：你哋三位好啊，田浩鹏，祝大家咧都要新年快乐，身体健康，日日开心啦。佢话咧大年初一咧就系佢儿生咧风仔啊，农历生日，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减肥成功啊！咁啊，风仔啊，都祝你咧就风生水起，丰衣足食吓。 系最紧要身体健康。好啦，我呢一边咧就亦都有听众咧喺网上边我哋嘅面书专业嗰度咧留咗言。 系啊，但系你甩咗嘴啦，甩咗嘴啦， 甩咗嘴啊！ 系啊，而家先得啊，系啊。 我头先个电话可能跌咗啊。 系啊，你跌薄啊，五十肩啊。 哎呀，好啦，咁有阿 Sandy 啊 ，Sandy 佢话咧，风 show 三宝，甜甜、彭仔、豪仔，咁啊祝我哋咧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多谢你先吓。咁、今日咧年初一咧就想点唱咧，俾佢嘅亲人听。佢话咧今年疫情就冇得周围去，咁就祝阿姨舅父、舅母，仲有咧妈咪、大家姐同埋妹妹、弟弟。牛年快乐，身体健康，心想事成，八读不侵。 系、 咁就系唔该晒我哋帮佢读出。 好啊，阿 May Yuk 咧就话啦，田浩鹏你哋好，咁啊祝大家咧 读咗啦，读咗啦、 哦、，OK， 系啊系啊，读咗啦呢个系啊，即刻截胡 啊， 即刻截胡，系石咁样。好啦，呢度另外有一个点唱咧，佢就系话，佢系巴士女车长啊，周女士啊，咁、因为咧而家开紧工就唔方便咧，就直接倾电话啦，咁啊佢。有个信息叫我哋读出嘅，就是、个女咧，Janice 啊，定系咦，应该 Janice 啊、，Janice 啊，咁咧就2月17号咧就系、是、生日，祝佢咧就生日快乐，系啦，咁我哋亦都祝咧阿周女士咧，你就路路畅通， 啊、 最紧要注意安全， 出入平安， 出入平安，系 啦 ，OK， 系，仲有冇啊？片嗰边冇，我有， 系你继续啊。 我繼續先啊，咁啊彭仔呢邊咧有阿 Macy， 佢話咧風 show 三位主持阿甜甜、豪仔、彭仔你哋好啊，希望疫情咧就快啲遠去啦，祝大家咧牛年快樂，心想事成。咁佢就想點唱咧，就俾佢嘅屋企人啦，同埋佢嘅親友去聽嘅。咁啊，關於呢一個頭先講啊，希望大家都係心想事成啊。 Okay， 好啦，阿 Wendy 咧就話你哋好啊，風叔三寶，佢話咧祝你哋咧唱到唱有啊，體壯如牛， 體壯如牛， 養狗買樓， 哇好啊， 生活悠悠， 哇正啊， 非常 好 啊！我读一次，我希望可以顺利啲啊。佢话唱早唱有，体壮如牛，养狗买楼，同埋生活悠悠。 最紧要系咩咧？最紧要咩咧？识翻个有钱有福气嘅朋友，例如佢邓兆尊。 新年快 乐，恭喜发财，小朱， 恭喜 发财，系哟，瞓醒，瞓醒，精神，精神， 醒咗，不过电话唔知佢接唔到啊， 冇问题，冇问题，喂，你快啲同啲风骚听众拜个年先啦，交俾你啦， 系好耐冇 见 啊， 系大家好，大家好，今年新年快乐啊，狗嘅去，得嘅唔嚟，最紧要样样都顺利， 样样都顺利， 你好似讲自己嘅背环境， 系小朱啊，我哋有冇机会咧，可以咧同你打麻雀啊？我哋都见到你嗰个访问啊，一路打麻雀啊。爆好多秘密出嚟㗎。 喔 係呀。 俾人逼供啊，俾人逼供啊。 真係喎、哦、喂你近排你啲手紧唔紧啊，你好似原来每个月要俾100几万出去喎、 啊。 喂讲下呢啲近况啊，大家都好关心啊，因为。 係呀、 啊。近况嗰个系帮阿林文龙手嘅，因为佢系搞咗个 Apps， 就系有个节目叫打麻雀嘅，佢又得闲我帮顶咗佢个位啫。 係嗱呢个你工作啊。 我真 係。係呀、啊。 係。点知撞咗一个好神奇嘅师傅，系咁问嘢，系咁问嘢。 系哟，喂，咁系咪真系咁货如轮转啫？而家你啲每个月啲家用系咪真系咁甜蜜啫？ 你听佢讲啊，你听佢讲，个师傅好似喺度卖货咁样，即系怕佢。 哦，系啊，即系唔止咁少嘅，你要再俾。 我以为佢带住把甜俾我识，你知唔知啊？ 我都话啦，佢花甜。 你唔好再咁样啦。 系嘛？生意唔好啊，秘密出嚟成日真揾嘢做啊佢。 哇！桂花田生意好好噶，因为程振鹏照住佢啊嘛。 系咯，所以我喺幕后咪同佢讲啦，唔好啦，我系都解桂花田，你再 sell 我啦。 咦？喂，连续讲两次啦。 你唔好讲出口啊，小川。 阿田，你而家充分明白我嗰刻嘅处境就系咁样啦。系真系。 哦，即系俾人夹住， 俾人挖。 哦， 系。 喂，大阿鹏爷，而家阿小川咧公开叫你外将。 哦，诶、欸，我都希望我啲外将个个都可以啊，即系 拍足 咁多爪噶嘛。 系喎、 啊，我都系佢外将嚟噶，不过翻唔翻到嚟啫嘛。 系啊，你直接调走咗佢啦。 阿小将，阿小专话咧，佢话其实咧唔使同我讲钱啊，我可以咧随时翻嚟同你倾偈嘅。 系啊， 带埋银纸， 冇问题，冇问题。 系啊，喂，咁你嘅过年活动有啲咩做啊？同我哋讲下。 哦，过年活动啊，过年活动好简单啫，今日咧就去俾人劏死牛啦，拍电视去。 哇，好，真系牛年啊！ 系啊，好犀利噶，潮水的斗利是啊！ 但系年初三情人节你点玩啊？ 诶，呢啲唔好咁大声啦，一讲出嚟又出事噶啦。 系啊， 其实本来谂住用个初三嚟冚住噶嘛，系嘛？ 系啊，点知而家就唔掂啊，真系啊！ 会再倾啊，时间关系我要听新闻啊，时间关系， 翻嚟同你再讲多两句啦，好唔好？ 好啊， 好嘅，好嘅，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今日大年初一，行政长官林郑月娥、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朝早巡视多个地区的检测中心，了解运作。林郑月娥离开的时候，向传媒表示新年好，没有回应记者提问。他们今早到过的检测中心分别位于荃湾惠泉体育馆、丽景社区会堂、马鞍山体育馆以及黄大仙摩士公园体育馆。农历大年初一，不少市民去到黄大仙祠参拜。此外，实施人流管制措施，市民入去之前要登记个人资料，或者是用安心出行扫描。市民黄太着红色衣，戴上印有福字的口罩，他说着红色寓意鸿运当头，祈求新一年人人有粮出。他又说以往都是年三十晚来参与投注香仪式，今年不能够到场参与感到失望，唯有今朝来参拜。另一个市民就说希望新年香港经济繁荣，政治经济环境都比往年稳定。一个学生就说希望新一年可以多些上学，疫情快些完结，出街不用戴口罩。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去到黄大仙祠和附近一带巡视，他说到场是为了感谢执勤的警务人员，他们部分人昨日和今日都要当值，他和部分在场当值的警务人员交谈，以及了解现场人流管制措施，又应市民的要求合照。受疫情影响，各区年宵市场在午夜12点已经结束营运。在维园现场，朝早有档贩收拾物资和运走多盘卖剩的兰花，有清洁工人清理场地，清走被弃置的花束、纸箱、胶袋等杂物。有市民进场拣选未被处理的年花，被食环署人员劝喻离开。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下周中后期朝早清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啦，收费广场都开车多。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啦，而家龙尾已经去到电话机楼啦。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果栏。咁另外黄大仙道去翻钻石山方向，近住黄大仙上村咧呢一段都系慢车嘅。 另外提提揸车朋友啦，山顶广场停车场已经泊满啦。如果想前往山顶广场啦，记得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021情人节，听首情歌最 sweet。 我是 Main Hong Kong 李志刚， 我是 JB， 我们会送叶德娴的天天都相见送给我们爱的家人。 当然啦，因为每天都见到家人是很幸福的事来的，所以每天都要跟你家人说声我爱你啊。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情人节快乐。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我哋今日呢一个圣诞，唔系圣诞，我想话星期五系，我想话星期五圣诞。 呢个系新征求我第一个最开心。 因为我哋咧嗱，继续有直播室咧，有桂花田曾志豪啦，Home Office 有阿程振鹏啦，亦都有咧我哋呢一个富贵逼人好朋友咧，邓兆尊，兆尊继续喺电话旁边。 我爱你啊，系个征求真系好啊， 系咪好开心啫？真系。 圣诞快乐啦！ 系啊，圣诞快乐。喂，我哋头先唔会咁样咁快放过你，你叫我哋唔好咁大声。提咧嚟紧有情人节啊嘛，而家提多你一次啊，点玩啫？ 阿小朱有情人节，情人节，情人节， 系啊，点玩啫？ 情人节啦，情人节呢啲嘢系交翻俾上头，即系我阿 head 啦， 系咯系咯，咁往年会点玩噶？ 点样分派噶？ 系啦，点分配噶？我哋好有兴趣想知啊！ 好公平公正全部都是撞啱嗰日嗰个就着数啲。 我撞啱嗰日，即系见到边个就撞边个噶。 唔系啊，佢过往 啊意思。 唔系啊，你唔记得佢过往都系咁嘅咩？星期一、三、二、四、六噶嘛。 系喎系喎系喎，哦。 咩代理咩代理咩嘢？ 代理嘅。喂，咁但系咧，你成个新年加埋咧，撞埋情人节咧，你嗰、那个叫做礼品包咧， 个支出系咪好多咧？ 系啊，会变成点噶？ 冇咯，一如过往咯，咪点啊，又系咁咯。 咁过往即系几多啫？ 冇嘢嘅，冇你谂嗰啲咁复杂嘅。 唔复杂啊！我见到报纸写一百几十万啫嘛，个家用要俾到。 心 心碎啊！真系。 我睇完翻嚟，我笑到咧，真系我即系翻屋企都要着脚鞋，全部先落。 喂，咁你嗰个团年饭咧，我哋又晒下大家张饭台，你个团年饭食成点噶系？ 政府阿林郑已经帮咗我话唔使食啊，你听唔到咩？ 屋企食啊嘛， 系咯， 系咯，屋企食啊嘛，我哋想八卦咧，你哋会有啲咩金玉满堂嘅菜式咁解啫？ 系啊系啊，系咪自家几兄弟姐妹一齐就聚埋一齐食饭噶？ 食咗啦，其实已经 食咗啦，系咯，有咩食啫？我第一大你先啦，头先我哋之前就揾咗阿黄耀祖。佢咧就巴闭嘅，佢将个酒楼咧就外卖点心就搬入嚟屋企嘅。咁我哋就想睇下你点赢佢。系啦，你嗰餐饭点食嘅咧？ 去佢屋企食咯。我带去佢屋企食，佢开门咯。 入礼宾府食，入礼宾府食，系喎，真系。喂，咁如果最后问一下咧，你嗰啲工作咧，头先你都话咧，你间唔时一蹬下脚啦。咁啊，你未来呢一年咧，有啲乜嘢机会咧？啲听众如果挂住你嘅话咧， 有 机会又望下你啊。 见到你啊，小娟。 好简单嘅啫，你打翻呢个蝙蝠电话，我半个钟头就翻到嚟公司噶啦。 真系。咁啊，阿彭爷佢同你讲过呢个系。 记得啊，记得啊。 我係平型嘅外將，雖然佢耐不耐都 問到。秘密武器啊！ 咪咯，同零七一樣，噏到個放著翻嚟嘅啦嘛。 唔係，同埋咧，而家彭爺，彭爺而家已經摸清咗小尊個脾性咧，就唔使點出糧俾佢噶啦，就淨係咧就叫桂花田同佢食 lunch 就得噶啦。 唔使，咁啊唔好，啲嘢人妻嘢我唔啱嘅。 我哋直播室好多人妻㗎而家。 我知啊，但我挂住你多啲熊仔。 我都系，我都爱你。我有 时口味转得好快。 系啊，我都翻睇返我哋嘅作品，真係好开心。 好正啊。 剛才帮你接电话入嚟嗰位呢都系人妻嚟㗎，你知唔知啊？ 我知啊，就我做媽咪嘛，讲俾我听呢，话唔关我事㗎嘛。 係啊，你有冇聊佢啊？ 佢已经做咗媽咪啦，係啦。 係啊，你有冇聊佢啊？你唔好咁做啊。 第二日 系。 喂。 系啊。我佢话 够钱啊。 佢强调话你有聊佢啊。原来佢都希望啊加入豪门啊，啫嘛， 算啦，好啦，下世先，下世 系啊。 嗱，我想问你有啲咩祝福咧，同你啲听，同我啲听众讲啦，同你嘅啲挚爱亲朋戚友讲。 系啦，交俾你，交俾你吓。 诶，最好咧就越嚟越好，越嚟越大家越嚟越开心。有咩事嘅，随时搵我翻嚟，我义不容辞啊，赴汤蹈火。 冇问题，我哋会半夜三点叫桂花田打电话 call 你噶啦。 好 OK， 好啦，多谢小姐， 新年快乐， 拜拜。转头我哋翻嚟咧就听听众电话啦，1872388 1872388，等紧你电话。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另一种可能，展翅清健超新星。 今次介绍的超新星是张以豪， 而家做紧发型设计师学徒的他，以前成日都怀疑自己的能力，他透过展翅清健计划认识到而家的雇主，呢位老板一直鼓励他，帮他找到自己的优点，令他更加自信，越做越好。 想知道张以豪的蜕变过程，就即刻登上香港电台第二台 YouTube 频道收睇《另一种可能》，展翅青见超新星。 好啦，我哋继续翻嚟《风骚快活人》啦。星期五啊，我又想讲圣诞节添，我一讲个星就嚟啦。 好啊，你想星型啊嘛，想唱歌， 想星型啊， 仲未发挥到你今日唱歌啊，系咪？ 系啊，嗱，好啦，我哋听听众电话1872388啦。电话旁边你系 新年快乐， 我系萧小姐。 Hello， 萧小姐，你好，你好， 新年快乐， 你好， 我好 开 心啊！今次系第一次阿彭爷爷咧。做节目我第一次打得到 电话 嚟啊！ 系啊，恭喜晒！ 咁啱得咁巧，彭爷爷咧而家就去咗针水啊！ 所以呢一年你一定会幸福快乐啊！ 系啊，萧小姐，你有乜嘢想点唱啊？ 我想点唱俾我首先我想点唱俾你哋三位啦，同埋阿蔡主任听嘅。 好啊，多谢。 咁希望咧你哋 越嚟越多听众支持你哋啦，同埋咧越做越好，越嚟越开心嘅。 好， 系，多谢你，多谢你。哎呀，萧小姐，你偶像翻咗嚟啦。 系啊， 系啊。 阿萧小姐喺电话里面咧，系啊，祝福你啊。 咁巧嘅，啱啱去 饮水啊，系啊，系啊。萧小姐系特登打嚟揾你嘅朋友。 听到啊。 系啊，你快啲。 都唔休咁，即刻就翻出嚟。 哎呀，你唔可以太香艳噶，你哋交流下啦，快啲，我俾个时间你吓。 系咪萧小姐啊？ 系啊， 恭喜你。发财、啊、恭喜发财啊！我 啊恭喜发财！我太兴奋啦， 呢、這个 听唔到 啊！哎呀，你真系好似嗰啲相睇嗰啲咧，哦哦，你讲乜嘢啊？咁样嗰啲咧，继续吓， 打岔人哋啊！ 系啊， 诶，继续啊，萧小姐， 我祝福你啊，萧小姐， 系多谢晒， 系啊，出入平安啊，啊，身体健康啊，万事胜意。 多谢多谢，我都好好开心啊！听到你哋嘅节目，同埋咧，朋友嘢加入咗之后咧，我见到睇得出你哋系越嚟越做得好啊！你哋大家都好合拍，所以好好听啊！我日都会听你哋噶。 多谢 你啊，小姐，唔单止话听得出，仲睇得出添喎。 梗系啦，你仲要唔要问多啲朋友嘢啲背景啫？我交个破冰时间俾你啊！而家 我冇咩背景噶。 唔得噶，我先生喺度，佢会很生气噶。 我就想问我个女婿，你 先生喺度啊？佢唔、 啊、 可以对你显示得太过呢一个热情洋溢啊！ 同埋唔可以太过仰慕啊！ 佢就系识听英文嘅，佢唔识听嘅。 咁、哦、就冇问题啦。咁就冇问题啦。你可以随时咁样打嚟咧，同彭爷爷咧，即系吓眉目全程，佢都唔惊啊！而家 咁好啦。 喂，咁你先生外国人咧，其实佢系咪都好习惯呢个农历新年所有气氛嗰啲嘢啦？ 其实佢都因为佢嚟嘅时间都唔系好耐啦，佢嚟咗七年到啦，咁佢 仲唔耐？ 都唔系太过熟悉。 可以攞身份证咯，三粒星咯。 系啊，今年啱啱可以，啱啱可以攞。 哦、嗯、，OK 啦。 佢系边处人啊？ 吓、 啊？佢系边个地方嘅人啊？ 哦，佢系爱尔兰人啊。 哇，爱尔兰啊，哇，咁你要多多介绍嗰啲咩发财好事啊，嗰啲咩猪手啊，嗰啲送俾佢食咯。哦 我会噶啦，我会噶啦。 咁啊，同佢讲声， 你有冇机会去爱尔兰嗰边？佢哋又都会过新年噶。 比较少啲，因为嗰边华人比较少啊。咁佢哋即系可能一个摊里面都未必会有一个Asian 嘅 face， 即系个亚洲嘅面孔。咁所以就唔系太有即系个节日气氛。但可能喺英国就会比较多啲，因为英国系即系好大嘅 Chinatown， 咁可能会系。系啦，即系嗰度会比较多 一 啲气氛多啲。 系，咁啊靠你啦！你喺香港俾佢感受一下呢啲新年嘅气氛。 咁你有咩想同你老公讲啊？ 哦，因为咧佢咧就系牛年出世嘅，咁今年系佢嘅年。咁咧，我都希望佢事事顺利，咁即系大家快快乐乐，咁希望疫情大家早啲过去啦，个个都开心咁样生活落去。 哇，好年轻喎、啊，24岁， 梗系啦， 会唔会系十二添啊？ 系啊，同你先生讲声 Happy New Year 啦吓 ，OK， 好啊， 好啊， 好 啊， 好啦，多谢萧小姐， 新年快乐， 多谢，拜拜， 拜拜。 哇，我 feel 到啊，萧小姐直情红都变晒， 真系咁话， 系啊， 好耐冇试过同一啲，哎呀， 但我觉得头先你嘅配合都好好啊，程振鹏，你直情 晒咁啊， 唔系你直情都系嗰种咧，即系又唔知点打开个话题好咧，又即系好紧张想抄佢牌咁样咧， 好难得睇到呢个画面，听到呢个画面 好啦，我哋再听下下位听众系边个咯噃，佳熙。 你好，系福寿金牛大点唱，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佳熙， 你边位？ 佳熙啊， 系啊， 系啊，佳熙，你今年咧系咪几多岁啊？ 我今年九岁， 哦，九岁， 九岁啦， 啱啦，咁样讲嘢就啱啦， 系啊，你 明啲， 识唔识？ 你知唔知我几多号生日啊？ 我知， 系 九号， 唔系，我知系。二月十 年廿八生日啊！ 哦， 点解嘅？ 咩？点解啊？ 睇佢点答啊嘛！ 你问咩问题啊？你真系 睇下佢点答。 佢呢个反应啱啊！阿豪仔识玩啊！ 咪咯，你睇佢点答啊嘛！傻猪嚟嘅真系。系啊，点解你年廿八出世嘅？ 阿妈出嚟啦！ 因为我出世嗰日系干净嘅，因为我要洗邋遢。 好答案，好答案。同埋咧，原来阿佳熙咧，佢旧年又同我哋玩不得了剧场啊， 系啊， 系啊。咁你扮乜嘢啊？嗰阵时， 不得了。 你就系扮不得了啊？ 你就系不得了。 系啊。 哎呀，咁而家你系咩不得了啊？你系可爱到不得了啊，定系活泼到不得了啊？ 活泼到不得了。 好，活泼到不得了。你有咩嘢要同我哋讲啊？咁样。 你知唔知我嫲嫲几多号生日啊？ 你嫲嫲， 我知。 好，你讲。 我知。 好， 年初一。 点解啊？ 啱啊。 点解你会知嘅？ 因为我系不得了咧，睇啲。 哎呀，咁犀利噶！咁点解你嫲嫲会年初一生日嘅？ 因为佢年初一生日咯。 嗯，我以为你话，因为嫲嫲咧系大家大利噶，嗰日好好意头啊，年初一。 系咪啊？ 咁不如你叫我， 你知唔知我公公几多号生日啊？ 我都估到你会咁问噶。 嗱，我答啱咗一题，我应该免疫噶啦。 咩免疫啊？你当苦差人而家？ 你打针免疫。 我估你公公咧就系二月十四号情人节生日嘅。 错。 点解会错啊？ 因为公公本身系二月五号生日，唔系二月十四号。 系咯，迟咗啦！你真系啊，嗱，佢讲二月十四号咧就系你公公咧就满满周岁系嘛，每一个礼拜。 好啊，你又估下曾志豪几时生日嘅？ 佢问你边个嚟嘅？ 系咯， 六月十三号。 点解会系六月十三号咧？ 因为我估啊， 我你估，点解你会估六月十三号啊？ 点估咋？ 系啊，你估六月十三号生日咧个蛋糕大啲啊，定系咧你年廿八出世个蛋糕大啲咧？ 我年廿八出世个蛋糕大啲，因为我有三个蛋糕。 哇！点解你有三个蛋糕嘅？ 点解你食三次？你有三个生日咩？ 唔系啊，因为我庆祝我生日咯，出世嗰一日。 好啦， 系庆祝生日，唔系庆祝三日， 生日， 生日，所以你有三个蛋糕啊？ 系啊， 三 个 蛋糕，庆祝三日， 真 几犀利。 系啊，喂，好啦，认真啦，阿嘉希，你要点唱俾咩朋友听啊？ 嫲嫲同埋公公， 系，你哋都系二月生日。 你知嫲嫲同公公系分开噶嘛？系咪？ 系啊， 即系嫲嫲个老公系爷爷。 是他梗系知啦，哎呀， 公公的老婆是婆婆， 啱 系啦，好嘢， 老公的老婆是太太， 正确。 嘉希，你有咩想同他哋讲啊？ 我想祝他哋，大吉大利，生日快乐。 啱啦， 啱咗啦，你仲可以祝他福如东海啦， 系， 仲有下一句系咩啊？ 寿比 南山， 佢可能鸡髀， 但南山唔系咖啡， 大髀 南山唔系咖啡嚟 嘅。好啦 ，OK， 多谢， 多谢你啊，嘉希， 多谢 ，OK， 拜拜， 拜拜， 快啲进步啊吓！ Friends， 某段戏即刻可照演，默契这么好，无事前分离。教心吧，舞带菜翅躺子当猪片，或许披上战如后官加冕，挨完下班怎么消遣？求生意那样贱，就像单八卦是讲上半天。傻人聚首疯疯癫癫，想法神经不想合你，错字就当做笑点。有一次低级趣味，才会变知己，无聊也一起玩几世纪。说起个猥琐故事，谁怕当粗鄙？谁陪我？这个俗世夸张假正经，活泼的真心才扮成好戏。是你这张镜，只是这怪物演绎，让我终于可以发痴高兴。明眸在剧获中左倾，全场。 失控笑声，离魂大使走音乐声，不要剧本通通即兴，恶作剧对付冷静。 低级趣味啊，系咪讲紧我哋咧几个人嘅相处咧吓？讲几个猥琐笑话系啦，都好开心啊！ 哎呀，好开心啊！多谢晒。 系啊系啊，好啦，读几个点唱先。 好，咁啊喺面书里面咧有个听众咧就系Dan Lily 啊，咁佢就话啦：你哋好啊，咁啊三位早晨，恭喜发财，祝大家身体健康，工作顺利，长稳长有。后日咧年初三啊系佢小女子生日啦，咁咧希望咧疫情快啲过，咁啊全地球咧嘅人所有人咧都开开心心啊平凡过每一天啊，希望咧身在医院嘅奶奶啦尽快康复。快啲出院啊！多谢我哋三位， 系好嘅。 好啦，呢度咧亦都有一位朋友咧，就系心心啊。 嗯， 咁咧佢就话啦：三位好啊，我咧代祝我妹妹咧美玉全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啦，出入平安，祝妹妹生日快乐。我哋听咗风骚好多好多年噶啦，第一次点唱啊，希望可以读出啦，读咗啦，心心。 系我话心心个妹妹系班班。 系啊，我都以为系啊吓。系啊，OK。 我呢边系冇噶啦，我读晒咯。 OK， 好啊。 有啊。 呢度有 Janice 张太啊。 啊，张太，佢话你哋好啊。如果咧仲有点唱嘅话咧，可唔可以帮我点唱俾阿张先生听啊？因为咧佢今日咧入咗医院做个小手术啦，咁咧做完咧就唔痛噶啦，老公。希望你快啲早日康复，身体健康。 系啊，谢丽霞都话想点唱啊？佢今年咧会今年将会转工场同埋宿舍嘅生活，佢会转去盛康园。佢想多谢工场嘅职员照顾佢日常嘅生活啦，多谢佢哋照顾佢，咁所以咧好想打声电话，打个电话咧同佢哋讲声多谢嘅咁样。 咁啊，谢各位俾我点唱俾我女啦，我女咧13号生日啦，咁咧祝阿妹咧啊楚荣啊。我女几时生日你唔知道，好似系 都好正常嘅、 啊， 男人都冇本心嘅，因为系啊。 我即系各位点唱俾我女听，祝佢生日快乐，同埋咧永远都系一个开心小宝宝啊！ 系 啊， 啊，我哋都祝佢咧就锡多啲佢妈妈啦吓。好啦，我哋要都听听众电话系 Wilson， 以 Wilson 到 Wilson 咯。 系啊， 系啊，系我啊。 Hey，hello，hello， 哇正啊！ 恭喜发财， 喂 Wilson 多声， 恭喜发财啊！你 Wilson 乜啊？ 奖啊， 奖啊， 系你你哋好。 啊！我系清， 好啊，清清系咪？ 喂，你两个 Wilson 对住先。 奖啊！ 喂，恭喜发财，有咩点唱？ 祝俾点俾所有我识得嘅人，同埋系啲老同学、老朋友， 系个个 亲戚朋友，同埋全世界。咁多人啦， 系 希望大家世界和平啦。 阿 Wilson 啊，你把声咧，我想话好清晰啦，又入麦得好紧要啦。我几乎以为你喺度开住麦讲嘢咧。你点样打过嚟噶？系打电话嘅时候都系， 都系一个都系咁样打电话嘅。 好清晰喎， 系 好靓仔下喎。咁你点啊？呢几日系咪都系收可以收炉啊？唔使开工住啊？而家都 系啊，今日收炉做到初四都唔使翻工。 哦，好啦，有一年几日假期可以休息下。 最大 咩习俗自己屋企会做噶？ 都话食开年饭啦，拜下年咁啦。不过今年拜年就麻烦少少啦。你要知疫情关系就 都系嘅， 要分批啊。 系分批啦， 系啊。 有啲可能用视像嘅拜年啦。 系啊，喂，你最大愿望系咩啊？ 最大愿望都系世界和平啦，冇咁多纷争啦。 系 啊，好好啊你。 同埋大家要身体保持。一个好健康嘅身体啦， 系 ，OK， 好啊，多谢你 Wilson， 系啊 ，Wilson 从小到大啫，身体希望可以世界和平嘅，真 系 好紧要啊 ！Thank you， 好啦，我哋多谢 Wilson 嘅电话，仲有一位朋友，你系边个 ？Annie，Annie 系咪啊？你好，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你好， 你好，我好开心啊！ 点解啊？ 旧年出咗碟啦， 出咗咩碟啊？ 自己作噶啲歌，出咗第一只， 即系同我一样都系咁热爱音乐噶。 你叫 Annie 啊，系咪啊？ 系啊，出咗第一嘅，我哋乐队自己作嘅啫。 系啊， 喂，可唔可以唱两句？唱两句听下。 嗰、那个终身美丽咧，就叫做根本美丽。佢话要 fit， 如若要 fit， 跟足我做最好。仲有千斤重，亦要行埋嗰两步就咁样。 哦，系咪运动歌嚟噶？ 系啊系啊，真系 一路听住一路做运动啊。 好好、 啊。 点解你唔加搵埋曾志豪做你嘅 partner？ 系啊，我头先听到英文歌起舞，我都手舞足蹈啊，情不自禁啊，真系。 咦，咁我想问下 Andy 啊，你哋系一个团体嘅一个乐队，系有冇名名称噶？ 我哋朝阳乐队叫做 Cheers 乐队。 朝阳乐队啊 ，Cheers 啊 ，Cheers 系啊，喂，咁新蒸头咧，你哋有咩特别活动啊？等我大家一齐精神下好嘛？ 冇啊，都系。聽下收音機啊，食下嘢啦，咁啦。我哋上次食咗兩日團年飯， 哇！即係好多人喎、啊，因為係咪啊？ 要到會翻嚟食啊，唔出得去。嗱，上個禮拜四就係欣兒軒食啦，上個禮拜五就過咗去總會嗰度食啦。 你邊個總會啊？ 南昌街嗰度啊，即係 石硖尾嗰 頭。 哦，深水埗嗰度。喂，你哋嗰個朝陽樂隊咧，有冇賀年歌啊？有冇賀年歌啊？ 而家嗰啲係暫時未有新歌住啦，因為呢疫情嘅關係，即係我哋自己作啲時代曲嗰啲。我都希望係第一個願望就作多啲新歌啦，第二個願望就希望出第二隻唱片。 好啊，你到時呢、如果出咗唱片呢，你記得呢話俾我哋聽，咁我哋呢、就幫你播，播唔到呢我哋都一齊唱，好唔好啊？ 好 啊，多謝你啊 ，Andy， 多謝曬， 恭喜曬，恭喜曬。 咁我哋年初一嘅節目呢到此為止，我哋下個禮拜再見， 拜拜。 拜拜。